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气非常热，换一条泳裤仔游水师，我系小张张， 我系鸭仔， 你系边个啊？ 对唔住，我系要同六月讲再见嘅陆强， 你系咳强笑添，咳点咩？ 喂，好啦， 乜嘢啊？准咳系啊嘛，一嚟就咳， 俗亲啊 ，OK， 小心啲保重身体啊。 迎接呢个周末有呢个歌曲啊 ，Locomotion。有个 locomotion 十点搭三，睇睇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都系不稳定嘅。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迎接周末有骤雨。又回风骚范围啦，星期五一样会有点唱一教嘅时候出现，咁啊稍后再打嚟1872380，同埋今日都有校长同你玩游戏嘅， 系啊，今日结业礼啦， 冇错， 放暑假啦， 系啊，大家要着翻件靓靓嘅校服啦， 哎呀， 烫直啲啊，都要啦， 嗰个校长， 系啊，因为校长会训话噶今日， 冇错， 系啊， 冇错， 搽定啲油啊，因为要企喺个操场度， 系啊， 会有啲唔会同学会晕噶，有时， 真系我真系见过啊。 系啊系啊，前边晕都试过， 系即系佢中落你度啊？ 诶，佢即系佢成个人嘭咁样咯，就 软 晒噶，佢自己都唔知噶，都见到哇，你块面咁白嘅，跟住就晕啦。 喂，面青口唇白，我真系见过，个嘴唇真系 白色 噶，哎呀，好惊噶。 咁你试过晕咗，即系你试过晕嘅喺呢个？ 我试过啊， 你都试过啊？ 我 其实会有，你会知噶，即系晕之前大约系 真系会黑噶。 嗯， 系啦，一分钟到啦，你突然间全身飙汗啦，同埋咧又想即系个心口闷啦，跟住就可以黑。 远一远， 系 啊， 咁就 金星植物， 好快啲坐低或者乜嘢扶住自己，因为你跟住就会噗一声咁噶啦。 哎呀，小心小心啊！特别呢咁嘅天气啊，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再加埋嘅就系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话咧，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讲，记住饮多啲水啊， 嗯， 加油， 加油，努力努力， 冇错冇错， 辛苦晒。 天气炎热咧，你觉得人嘅脾会唔会燥啲啊？ 会， 我都觉得会，即系容易咧就发脾气嘅。 系 啦，咁啊网上咧有啲人咧就摆咗一段诶喺街上面拍到嘅过程啦吓咁样。咁啊其实嗰个过程就系好简单啫，即系喺街上面你互相。碰撞其实咧喺繁忙嘅都市咧，真系好容易发生，唔觉意就会嗨到人哋噶啦。咁咧两对情侣就嗌交啦咁样。咁啊，但系嗰个重点咧，那个亮点咧，就啲人睇完嗰条片之后咧，系赞其中一个女朋友。唔知道你有冇睇嗰条新闻？ 我冇睇啊， 有 我唔睇呢啲。 啲人就觉得呢个女朋友咧，真系一个非常好嘅女朋友。 叫佢唔出声啊嘛，揞住佢把，揞住佢个口啊。 用咩嚟揞住佢口啊？ 用手揞住佢把口，系啦，可以用咩揞住把口啊？ 我唔知啊。 哦，用个嘴系嘛？用佢个嘴。其实我都系咁谂。如果系我嘅话，我会用我个嘴嘴住佢把口。 哇，你谂啊，会好浪漫， 真系 所有化解晒。 真系嘅，扯开佢，揽住佢，扯开佢。 突然间见到。 我够识咯咁， 嗯，冇错，跟住就化干戈为玉 吧。 冇错冇错，其实真系好小事，第一做好错。咁但系唔知而家可能天气热啦，咁跟住你一句我一句，所以个女朋友咧做咗一样最好就系停止佢讲嘢先，就揞住咗佢嘴。咁啲网民睇完之后就大走，哎，呢个女朋友几即系几大体，或者即系 娶得过呢个。 系啊，啲人又咁讲，娶得过。 唔系咁 点啊？ 喺侧边泼火啊？ 有啲系噶。 喂，另外嗰个 其实唔知佢发生咩事嘅，但系我哋睇嘅时候就已经见到嘅就系两个男人已经系你一言我一语争执紧噶啦，个女仔咧就系即系无端端嘅话，佢就即刻揞住佢把口，叫佢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咁样咯。但系另外嗰一 pair 嘅话咧，嗰位女士咧就冇出手嘅，亦都冇出口嘅，就系企喺一度咁样就手旁观嘅，冇错啦，系啦，又唔系叫食花生嘅，又冇咁讲。 好，收翻，对唔住。嗱，我觉得呢啲位咧就真系大家忍一忍啊，如果唔系咧后果好严重嘅，可以。你话如果你错手咁样打到人啊，有啲。 咁呢個梗係明啦， 是啊、 但係又唔知佢哋因為咩事係起爭執咯。 你有冇調查呢件事啊？ 我睇嗰個新聞咧，我冇調查。我睇個新聞咧，就係總之撞完之後咧，嗰個男仔就話佢哋有心撞佢嘅。 點會有心撞啊？ 即係類似咁啦。咁跟住咧，佢嗰邊嘅女朋友咧，佢唔係唔做嘢，佢係報警。 哦， 即係呢個我又唔知呢個算唔算一個做法？即係你可能話，我而家就揾一啲即係負責呢啲 係 都 OK 啊， 調停啦。 第三者調停， 但 係 嗰 個 會 係 交後時候嘅事啦。即係你就算當佢十分鐘後。你都有十分钟可能会发生一啲撞啊打啊咁可能另外个女朋友嗱，我唔系话边个啱边个嘛，即刻揞住咧，可能系更快嘅一个解决方法咯，系啊， 会唔会揞错咧？ 唔系，我觉得 两只手一齐揞住。 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如果系我系另外嗰个男士嘅另外一半啊，即系我报警嗰个啊吓，我见到对方系咁样嘅话，我谂我都会咁样制止我自己嘅男朋友。 啊，都会系啊， 系嘛？人哋都已经。唔好话 女人处理呢啲嘢 容易好多嘅，有时有好多嘢系女人出手系会好过男人出手嘅， 即系 soft 啲。 系啦，即系如果我系报警嗰一个，我见到对方个女朋友已经有一啲嘅行动，我谂我相信我自己都会叫，至少我会劝我自己嘅男朋友话，你都唔好咁冲动咯。 啱嗱，而家 系啊，咁就冇事啦。 代入嗰个男仔先， 你系边个？ 你做乜嘢？ 你系边个男仔啊？我被暗口啊，个 系啊， 咁边个系你男朋友啊？边个你女朋友啊？ 在我旁边 他想你扮 是啊我不需要不需要他不够高 揞不到个嘴 是啦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还揞住我呢我觉得我都会 即係望一望佢，然後嗰啲火會即係減退。 又或者我個做法啦，如果係我咧，我除咗話，如果係我制止唔到我自己嘅男朋友，佢係被揞嗰一邊嘅嗰個女朋友，佢而家做咗一個就非常之好嘅動作啦。同一時間嘅話，我都會向對方仲係仍然要繼續據理力爭嘅嗰一位男士同佢講聲，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冷靜啲？你明嘛？哪一邊傷嘅話，我嘅行動嘅就係制止我嘅男朋友。同一時間，我會向對方講一聲嘅就係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大家都冷靜啲？ 但你再揞住呢度，你點講啊？ 唔係佢手揞佢啫嘛， 佢 自己 嘛，佢冇睇嗰條片，應該係。 我冇睇。 但佢揞佢向後擁，係啦，分開佢哋兩個。 佢企中間 就係另外嗰個男人咧，就其實佢向前，佢有佢繼續向前咁樣。 即係進逼。 係啦，進逼嘅，步步進擊，就係進逼嘅咁樣咯。咁跟住佢就係，總之佢就係你一言我一語咁樣啦。又唔知因為咩事而開心。 即 係我點解我都係冇辦法睇到嘅啫。即係我就冇去理解嗰樣嘢。但係我就會覺得啊，如果係我，如果你今日提出嚟講嘅話，我會覺得。仲可以點樣做呢？就係同一時間嘅話，就應該兩邊我都要理順佢哋夠家，即係梳理一下佢哋當時嘅情緒咯。 大家冷靜一下啦，係 啊，一句嘅咋，有時係一句嘅咋， 花啲時間。 其實咧，處理呢啲嘅紛爭咧，有啲叫第三者，一位女仔咧，係有時幾好嘅處理。但佢最近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另一條片啊？喺飛機上面一個禁閉嘅空間，有兩個客人咧係嘈到想打交。咁作為呢個職責咧，那個空中小姐係一路掹開佢，掹開佢，掹開佢，同埋指住佢停啦，停啦，停啦咁樣，即係幾難做啊，係咪先？因為男人兩個哇，即係掹曬衫袖啊，想發脾氣啊，想打交嘅時候， 那 個空姐即係著住好， 淨係得一個空姐啊， 兩個 哦， okay, 幫手係啊，但係佢哋都嗰啲男人都幾粗魯下㗎。 但係佢嘅工作上，佢必須要咁做。 係啊， 係啊， 佢必須要咁做喎。 係啊，唔係你個後果好嚴重啊，飛機喎、啊，大哥。 如果係未起飛嘅話，係因為咁樣。系可以唔起飛㗎、 啊， 要落去㗎， 啊、 麻煩咯。不過呢樣嘢係同呢個天氣有關。 诶，呢个唔系，不过即系嗌交，而女仔站在一个叫嗌交嘅中间，突然之间要面对咧，有阵时都系职场都几考。嗱，女仔似乎体力一定唔够佢啦，系咪先？两个男兵拱嚟拱去，佢又要 soft 佢哋，又要叫佢哋冷静，又要拱开拉开佢。其中一个空姐都俾佢打咗一巴噶，即系喺个后边。 预咗噶啦，真系冇办法咯。 你做到呢个工作 嘅环境底下， 咁啊，如果系你有冇试过啲咁嘅情况啊？即系譬如可能劝交啊，又或者即系目睹呢咁嘅事嘅话，你都要出手啊？ 嗱，我真系冇試過，不過我自己親歷其境咧就 你俾人鬧過， 鬧過 少， 有 真係啊， 真係 哦， 我最唔係最危急嘅情況咧，就係我喺國內做嘢，我聽日啲大老闆就嚟啦，咁佢做咗一個玻璃屋俾我，因為我未俾曬錢， 俾個玻璃屋俾你， 我要做即係嗰啲銷售啊，房地產嗰啲銷售，做一個喺條街做， 好似聽你講過， 係啊。佢要我找尾數，大佬我睇嗰啲嘢真係要用鴨嘅嗰個人，我唔肯俾，佢就揾條鐵鏈鎖住棟門，佢即係然後有幾個人後面企咗喺度，攞住啲工具， 即係隨時打爛佢。 係啊，有啲女同事喺度真係好驚，佢哋真係好驚，我自己都。即係嗰個環境真係好驚，因為夜晚啦已經十點零十一點鐘，聽朝人哋 呼救無援， 係啊點咧？唯有真係冷靜，又係啲女仔幫我出手搞掂咗。呢啲位咧，我覺得女同事 佢哋點樣搞掂我頭？ 咪同佢哋講咯，然後佢即刻有一個去撳機，撳咗唔知幾多錢俾佢哋，即係 set 其實到最後都係俾錢。 係啊， 但係你唔會覺得其實嗰個時候你應該係要出嚟嗰個咩？挺身出嚟嗰個咩？ 我係要啊，但係我。 因為你真 係 有危險 嘅 喎， 係啊！但係我喺我立場，佢真係未整曬啲嘢，真係唔得唔合格。同埋我好擔心聽日呢個屋 唔收貨。 我明啊，咁但係點解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啲女仔係你哋大家商量過之後，覺得咁樣我入女仔出面同佢哋講嘅話係會比較好啲，佢哋都認同嘅。係 啊，因為佢如果我話俾譬如話一萬蚊，佢唔濟嘅一定唔濟。 因为如果我听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有啲冇义气咯。 唔会，哦我 系啊， 喷咗佢， 拱啲女仔出去， 即系你拱啲女仔出去嘅啫。你同佢倾啦， 唔系我，我唔系我， 系咯，即系如果佢哋觉得哦，如果系咁样嘅话，大家都系最紧要系乜嘢？系摆平件事啫。 系啊，过咗听日先。 不过咧嗱，我又唔会觉得你冇义气，可能觉得咧，可能女仔同佢倾咧会容易轻啲啲，即系佢未必会发佢恶， 系啊， 对你咧就觉得诶面目可憎，刮两巴先，即 系 咁样。 其实系唔系噶？我觉得都要睇个 situation 咯。即系我嘅意思系话，你嘅 situation 即系究竟你有冇同？ 同啲女仔去商量嘅話，呢樣嘢都好重點噶。定係嘅就係話哇，見到人哋就係攞曬啲嘢嘅話，咁跟住就喂你出去傾啦，你出去邊 個？ 咁樣咪就係冇義氣咯。你男人嚟噶嘛？ 我知啊，梗係唔會啦。喂， 係咯，我都信你唔係，但係我都有懷疑咯。 其實 唔好去多謝我講嘅， 我係追數嗰個。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我明 白，你不可以說有 時不行，因為第一那個女仔她按機是她自己的錢來的，如果我 她自己的錢來的， 是啊， 她要用她自己的錢，那她不回怎麼辦？ 我話事啊嘛，係啊，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唔可以話一竹篙打曬一船人，就係話，嗯，總之咧就係大家有口角嘅時候，最好咧就係揾一個女仔出嚟嘅話，就係擋住㗎啦。你唔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喺你呢個 case 嘅話，我又會覺得就係你都要睇下，即係首先若果有一個男人喺度鬧緊交，又或者有人已經咩啦，係嘛，即係有曬一啲即係你會覺得對自己有危險嘅情況，你仲擁啲女仔出嚟嘅話咧，咁就係冇義氣，係嘛？你絕對不能講嘅就係你叫佢講，佢就會假扮得平啊！佢萬一有事咁點啊？係 啊， 唔係我叫佢，梗係唔會啦，傻嘅你都望住我， 我唔係好信你， 望住我。 因为以往你虽然你而家已经痛改前非， 改唔晒， 但系你都有以往嗰啲唔见得光嘅过去， 我啲黑历史，唔该你抹晒佢。 你明唔明啊？ 我知， 即系嗰件事，我觉得应该系 要 大家 要，因为 唔系话吓就推啲女仔出嚟噶嘛， 唔得。嗱，因为点解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都系当地人嚟嘅，佢哋用佢哋嘅语言 又更加用 OK 啦， 系啊， 因为你 系 外来人， 系啊，唔系因为呢件事过咗好耐啦， 系 得嘅， 过咗好耐啦，系啊，咁我觉得。女士是真的有作用的，你可以令到那個氣氛緩和一些， 是啊，還有感覺上你會覺得若果你說是真的比較是大聲的一方，如果有個女仔出來擋一擋，你都還是要這樣的話，你當然覺得就 是理虧一些的， 沒有風度， 是 嗎？女仔 的女仔會覺得是理虧一些的，但是我也都覺得未必所有的 situation 都能夠應用在裡面，因為當那個女仔很殘雞的時候， 哇，即是你不行，我不可以排他， 用我來做例子，你明白？如果是一个哇， 喂，如果 系 你咧， 如果系一个据理力争、咄咄逼人嘅咁样嘅话咧，有时 仲衰。 个 table 系即系佢会转噶， 系 你会即时睇嘅时候话哇，呢个女仔都抵闹啦，系咪啊？ 我如果真系 唔系一定 work 噶， 我 意思系 如果真系 拱 咗你出去咧，或者你出去咧，你会点做？ 又咁讲，如果我系一个要出嚟调停嘅角色咧，我觉得我会做得好好嘅。 嗯。 即係我係一個 negotiator 嚟嘅，其實嚇，你要叫我去幫佢 negotiate 一啲嘢嘅話咧，我會識得避重就輕。但係其實如果你要當然啦，有時你會見到有啲情況嘅就係個女仔都縱火爆啊嘛，就會令到個男人其實都已經想息事寧人㗎啦。但係咧，哇冇喎，佢仲係 企得咁 硬，我一定要出嚟嘅就係要幫佢取回個公道。件事就只會搭加上去咧，就會大家就越嚟越猛，你明我意思嘛？ 更加解決， 所以你唔能夠話下下就擁個女仔出嚟，你就會覺得件事得到圓滿嘅解決，唔係嘅。你擁我呢一啲出嚟嘅話咧，炸藥嚟噶嘛，只係會得四個字就係粉身碎骨㗎啦，啱唔啱啊？ 我驅魔，哎呀，好嘅，好啦，十點半啦，咁最近日啊幾熱都好啦，咁啊保持冷靜嘅心情，一齊聽下風騷快，開開心心啦嚇。天晴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吹微至緩偏南風，今日喺10:30之后听新闻报告啦，记住今日校长会同我哋玩，问咩问题啊？今日有冇流肥问题啊？大家吓， 我嗰啲好精 好正经啊嘛，好有养分系嘛，咁啊要留意啱听听咯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提高至香港、澳门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物品免税额度。年满18岁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总值在12,000元以内，予以免税放行。同時在設有進境免稅店的口岸，允許上述旅客在口岸進境免稅店購買一定數量的免稅商品， 連同在境外獲取的自用行李物品總值是15,000元以內予以免稅放行。有關措施7月1日起先行在羅湖、福田、深圳灣、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拱北、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等6個口岸實施。有關措施將會在8月1日起推廣至全部進境口岸，橫琴一線口岸除外。在新安排之下，估算每年能夠為香港帶來額外大約88億至176億港元購物消費額，經濟增加值大約27億至54億港元。央视新闻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美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争取连任民主党的拜登与前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就国内外政策针锋相对。拜登批评特朗普留下崩溃的经济，失业率上升，但是他在疫情之后让一切恢复正常。特朗普说，在任期间美国有最伟大的经济，批评拜登应对新冠和经济的政策，指通胀正是杀死美国。在堕胎议题上，特朗普表明不会阻止堕胎药物，并且指出最高法院已经维护使用药物的权利，每個人都希望各州自行決定墮胎是否合法。他又攻擊拜登的邊境政策，聲稱囚犯、有精神問題的人和恐怖分子正是進入美國。拜登反駁說，特朗普的說法沒有數據支持，是誇大和講大話。俄烏戰事方面，特朗普指出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入侵烏克蘭是因為見到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兵方面幾咁無能。被問到會用乜方法結束加沙戰事，拜登重申對以色列的支持，認為哈馬斯應該被消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仍然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7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3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7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4.4冇升跌，盈富基金18.23升1毫。老铺黄金系报64.4，系新上市。美团113.9升2毫，中海油22.4升6.5，中移动76.75升1.75，阿里巴巴71.25跌3毫，友邦保险53.5升2.5，恒生中国企业64.6升4毫，小米集团16.7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09，日元160.94，瑞士法郎0.9，加元1.372，人民幣7.267，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報39,727點，升386點。港金报21,63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2.71美元，卖出2,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到华润大厦，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到景隆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系较为繁忙，龙尾去到海丽村。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常胜街系有水务紧急维修，常胜街近住德兰中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嘅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系队中嘅开心果，亦系男主角近视村嘅黄金拍档。无论喺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佢都会喺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已经扩展，除建造业外，亦涵盖饮食及酒店业，同埋运输及物流业，提供私家复康治疗，仲有个案经理跟进支援，收费都系同公立医院嘅一样，帮工友快啲好翻，重头工作。即刻打2293-7000了解更多。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So 快活人啦，去到呢一个差唔多就嚟7月啦，咁亦都系一个叫暑假，好多人可以旅行。 暑假开始啦，下礼拜系啦，7月1日咯， 一齐去旅行啦。嗱，旅行嘅时候咧，今日咧睇到个旅行达人啊，其中有一样嘢，佢叫简易嘅行李法。咁去咗3日2夜嘅旅行，你知唔知佢带咗乜嘢咧？佢装嘅系用个帆布斜孭袋，大家知咩斜孭袋？ 即系轻装上路。 系啦系啦，咁啲网民就咦够嘅咩？你3日2夜虽然系短程嘅，但系咧都好。都唔止嘅喎，應該 佢去邊度先？ 去北海道，佢喺日本啊嘛，佢喺北海道。其實去邊度唔重要嘅，佢話佢唔會帶啲 重要， 重要係啦，你凍嗰度可以。 凍嘅地方你要戴口褸。 係啦，咁佢話咧，佢最主要咧，自己好多嘅叫做貼身嘅衣物咧，係去到喺嗰度當地洗，第二朝攞翻，所以佢就唔會帶啦咁樣。 哇，好危险喎，唔干咁点啊？ 跟住喺度攞翻， 系啊系，因为一般酒店佢都系有嗰啲 laundry 嘅，系嘛，咁呢个都真嘅。咁另外啲网民嘅留言就系、是、啊、哎，我7日旅行我都唔带太多衫噶，都系一个斜孭袋嘅啫。我想问你哋咧会唔会咁噶啦？我自己咧，我系好要好有安全感嗰啲人嚟，我一定会带咧。譬如7日咧，我会带多到 一个货柜， 我唔会， 我会带起码带 六套衫 内衣嘛。喂，你去到嗰度你未必有时间又要搞。嗰啲洗衫啊，又要攞又乾啊，嗰啲。 佢講緊內衣褲。 女士啫，如果你可能佢七日嘅话，佢戴六套咁样咯， 系啦，咁 OK 啦，咁 OK。 嗰啲唔系好诶， 唔系好阻 订啫，嗰啲唔系最重要。 系啊，最紧要就系啲底衫啊。 系 你如果大汗嘅，你真系分分钟一日着两件嘅。 我觉得佢啲女仔，我就见过好多人惊。我试过嗰阵时候同一个女朋友去玩，讲紧系一个 weekend 两日一夜，系佢戴一个大夹。 唔奇啊，化妆品起码一边，同埋埋个风筒。 两日一夜嘅话，有三对鞋。同埋嘅就系佢话总五晚都有唔同嘅衫，因为佢要影相。 哦，咁又唔同，佢又 我一定唔会同佢去。 佢有另一个目的。 我好后悔嚟添啊！我见到佢个夹，我已经想后退啦。冇办法，我要买晒。两 日一夜，你真系轻巧啲啦。 哇，唔得啊！ 好大压力， 简直就系真系。 等佢打 个 夹就哇一声，又唔记得带一样嘢，咁你真系。 唔知，总之就 系， 所以好难讲嘅。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执行嘅方法。 最多拖个细夹去啫，即系。二十转 系 冇啦，够啦。 嗱，我只能够不如咁啦。如果系咁，大家分享一下啦。我见过有一位嘅艺人，大家都识嘅，佢真 系 好犀利。 系 佢登台，其实都系得一个好细个嘅一个包包嘅啫。 男定女先？ 梗系男啦。 哦 ，OK。 妆佢就唔化噶啦， 妆都唔化， 妆又唔化噶啦， 即系唔会化定佢， 唔化噶， 即系零化妆， 去到都唔化嘅。咁所以其实就系你真系好唔化，系咪？ 系。 咁啊，但系佢因为唔化妆，所以其实佢真系只系得带一件衫嘅啫。 系 啦，咁样整下，我话俾大家听嗰个系边个。 好， 好啦，咁但系嗰时觉得吓，得你咁少嘢嘅就系啊，咁样我就话冇其他嘢噶啦，系咪人哋帮你 check in 咗冇？ 你坐飞机噶？ 坐飞机 几多日啊？ 都系翻内地登台，一个 weekend。都是咁樣，係啊，但係可能就係唱兩場、三場，即係可能晏晝一場，跟住夜晚黑兩場咁樣，第二日就星期一翻咁嗰只。 佢有冇登台衫㗎？ 佢有登台衫，佢已經喺個包包裏面啦。不是，咁樣佢又冇嘅，你就所以你先驚嘛。 係啊， 你要登台啊，老友。 包包到， 包包到，咁樣咧我就話，即係等邊我就係啊，褲咧唔使呢條。 哇，鞋咧又著緊， 就係呢對，即係著係佢件衫啫。咁跟住重要嘅就係話，咁都冇理由咁細個包包㗎，係 啊， 係咪啊？ 底衫褲 係啊，都起碼一個細細嘅夾啊， 係啊，外套咧， 所有嘅嘢去到嗰度嘅有㗎啦，咁冇嘅唔買。咁跟住我就係啊，佢真係好瀟灑。咁跟住我就仲勁在乜嘢咧？就係佢點解可以一個細細嘅包包就已經可以載到件登台衫咧？跟住佢就話：你唔信啊？跟住我話：梗唔信啦，可唔可以俾我見識下？跟住佢係啊，跟住佢拉開佢呢個拉鍊，跟住就見到一件閃閃亮嘅全件都係閃閃亮嘅一件 T 恤。OK， 咁跟住佢就即好似羅文嗰啲咧，你以為我就係有型嗰啲衫啊？全件都係嘅，但係跟住咧，佢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乜嘢咧？將佢折埋，跟住咧就卷到好似一條豬腸咁樣，就將佢塞落去個包包度啦。 哇！喂，呢嘢得，因為唔會巢嘅呢啲。 冇錯，佢仲同我講，佢就話第一閃閃衫佢係唔會巢嘅。第二，當你咁樣將佢折埋去卷嘅時候咧，佢係冇啲折痕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話仲有一個樣嘢，好簡單嘅啫。去到 hotel 將佢掛喺個浴室度，開啲熱水，等佢咧蒸一蒸，跟住著翻上去熱辣辣就出嚟唱歌啦！你話我係有型，我話你冇帽，佢就係咁樣。 帽有冇閃閃帽？ 冇，唔使戴帽，有得佢就係咁樣，妝唔化，唔使戴帽，條褲著住，對鞋著住，嗰件衫閃閃亮，卷埋，第一著出去嘅話，你唔使理。總之嘅時候佢出去，啲人就會歡呼狂叫。 邊個會理佢？ 而家佢仲冇得。 佢冇得台啦，但系同呢件事无关。 唔系，嗱，我问下啫，我问下啫，我好奇啊， 好 型， 好 型，好型 啊！ 唔系，我觉得佢咁样样咧，真系好 潇洒， 冇嘢孭喺身度。 系啊，佢对自己好有信心啊嘛。 系啊， 佢话因为佢嘅表演嗰唔喺啲衫度，其实件衫都已经闪到你盲都开噶啦，即系佢个感觉啦。即系我只系讲翻佢讲嘅嘢啫，当然即系唔系话对于一啲系啦有视力嘅人嘅话讲啲乜嘢唔尊重嘅说话，即系只不过佢就话我已经好闪啦。佢话觉得你已经咁样已经得噶啦，同埋而唔知大家有冇 feel 到一样嘢嘅就系咧，以前有一段时间咧系好兴咧好夸嘅，一定要有闪咧你先至叫做登台嘅。唔閃嘅話係唔得噶，甚至係咧啲老闆都會叫你，你可唔可以咧加啲加個心口針啊？即係佢一定要閃 嘅。 如果你個燈台裡面嗰陣冇啲嘢係閃嘅話，佢哋會覺得咧你會爭啲嘅。所以咧以前係一定要有呢啲咁嘅好bling bling 嘅嘢， 擦眼嘅嘢， 越bling就越好。 我想估咧係咪拍劇㗎呢位男士？ 佢係拍開劇嘅。 我有幾個 喺个脑袋度闪下闪下啦，同佢件衫一齐闪紧。 系啦，我头先都已经都，因为佢会唱阿罗文啲歌嘅，系啦，咁你都估到应该大约系呼之欲出系边个噶啦，系咪？但我都觉得佢好有型。但我听讲嘅就系话咧，就算佢系美加登台都一样系咁。 好犀利， 咁佢咪真系轻装上路？ 轻装上路，当然我谂个包包大少少啦， 多啲内衣， 即系咁样咯。咁跟住咧，就总之佢所有嘅衫都系佢教我嘅，佢就话千祈唔好接。接咗之后嘅话，你去到之后就会有折痕，所以你每一样嘢嘅话，你都系要整好佢之后咧，跟住就卷卷卷卷卷，所以咧就要好多个唔同嘅猪肠摆喺度，咁样啦，佢一辣嘅猪肠摆晒喺度之后， 喂，其实佢系咯，佢譬如话一件黑色、银色、红色已经 搞掂啦， 系、 啊、三件就已经可以 系 衬衫披尾噶啦， 再衬多条丝巾仔， 唔系几好啊？丝巾仔又唔使， 即系如果 你又真系多 啲， 唔使啊，佢根本佢净系出去。啲人都已經叫到聲都沙埋㗎啦，我覺得佢係對自己好有信心咯。 哦，許哥先，我想聽名 啊， 佢叫我許哥聽名喎。好啊，早晨。沙二度氣温，水力濕度67%，好熱好熱嘅星期五啊！歡迎我哋校長， 我去買件閃衫先咯。 你試下，因為佢教咗我之後嘅話，我以後執行李我都係咁樣嘅，係啊，即係都係咁樣卷卷卷卷卷咯。果然真係洗得喎， 係 啊，再學佢掛喺呢個浴室嗰度，開一盆熱水，蒸一蒸佢，哇，真係一樣啦。 How am I gonna get through? I come here looking DJ， 开创新星途。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梁继章啊。点解想做 DJ？ 做 DJ 有好大嘅发挥空间噶。你谂下，佢讲嘅嘢咧，个稿啦，个表达方式，完全由佢决定。如果做直播节目，嗰种挑战性啊更加大啦。你一路讲，一路喺收音机度听紧你把声，你话几开心呢？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大了就懂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应该做回年龄相当时。人生是一场的修行，错过了的无法弥补，拥有的时候请好好珍惜。人到了中年，更加应该认识自己，面对现实，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人到中年是靠一种心态活着，你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样对待你。到了中年，不要再为很多无谓的事情折腾了，要在有限的时间活出自我价值。以下的道理希望你会懂得。第一，学会对孩子放手。人到中年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靠你自己做决定，改变生活现状都是靠你。不过有些事情都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改变得晒的，尤其是对你的小朋友、你的下一代的想法和教育的问题。有些做爸爸妈妈的会想将自己孩子未来的路全部为他铺好，有些会想办法弥补自己当年的缺失。不过下一代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身为大人，我们可以起到一些的辅导的作用，但是不可以什么都帮他们决定，因为人生毕竟最后都是他们自己的。身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应该更清楚认识这一点，太过对孩子有控制欲，不是锡他们的最好方式。到了这个时候，该放手应该学会放手，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先伸手帮忙，其他的时间看看就好。懂得对孩子放手，自己都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安逸一点的生活。第二，学会对自己握手言和。很多时候人喜欢找自己麻烦，比较喜欢将自己和别人去比较，尤其是看到别人过得几好几好，内心会有一种焦虑，有一种失落感，然后会将这种压力加在自己身上，令自己的压力变大。其实人生是属于你的，没有必要跟人家比较，也不需要活在人家的世界里面，做自己就好。一味将自己跟人家比较，只会令自己陷入痛苦当中。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不公平。选择不找自己麻烦都是一种人生的方式。第三，学会爱惜自己。当你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精力，觉得做些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还年轻。到了中年得认清现实，有时候不得不认老。毕竟一个人经历了岁月的摧残，不可能一直都好像以前那样冲冲冲。人到中年，健康是你最大的资本，没什么比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得重要。一个人只有保持健康，才有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不要觉得自己年轻、疾病、死神不会光顾你，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亦都没有人会爱惜你。人的一生四季变换，很多时候仿如一世，应该有限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学着爱自己，把握好自己的人生，不要再折腾，看清自己想要些什么，有些什么值得你去付出。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保持健康。人生想过得更加好，更加自在，其实都不过一种态度。你今天的态度合适吗？需不需要放松一些？需不需要将以前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轻轻放走，然之后继续往前过一个愉快的人生？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 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猛然因一上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猛然因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我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人生有高有低，读书都有开学同结业。今日是毕业礼，我哋好开心，请到香港恒生大学嘅校长何信文教授一齐一阵间上嚟同我哋玩嘅。 俾佢提点下我，我觉得我自己升呢。 嗯，一就嚟放榜啦。 系啊， 系啊，所以都要同啲所有嘅考生系啦，咁、都要同我哋好好地咁样去勉励一下嘅。 系啊，升学好，做嘢好， 冇错， 希望搵到自己嘅理想啊。 系啦，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咧，都好多学生咧开始咧就进入暑期啦，咁样即好似系个老生常谈，温书。暑期工要小心啲啊！咁唔知而家啲人咧可能会好啲啦。 暑期工你留意一下呢个职安剧啊，我哋有讲噶。 嗯，冇错，有啲暑期工系唔应该做嘅。 系啊，危险嘅嘢唔好做。 例如咧， 啊，厨房啊，热嘅嘢唔好做啦。系啊，而家好多公司咧都好多 intern 啊，特别好多外国嗰啲同学仔翻嚟。 嗯。 好开心， 我哋都有啦。 系啊，我哋有两个啊。我哋星期三啲师打其中有一个同学仔一起帮我哋唱歌。 冇错 啊， 唱得好好。 系啊，系啊。 嗯 ，OK， 好啦，翻嚟咧就会下咗我哋玩游戏，同埋今日咧阿潮潮啊，我哋嘅车路达人咧，一阵同我哋喺12点后讲下不同嘅车嘅资讯，大家都系留意住啦。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嚟点唱咯。阿靓妈已经提紧我，既然打电话嚟啦，系啦，18723888点唱嘅电话，而家先听11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星景啦，咁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准备12点半点唱。 再一次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教授，何教授， 何校长， 大家好，大家好，好开心啊，咁可以嚟到同你哋一齐， 好靓仔嘅喎，校长， 又紧张，我大学校 长，系啊， 一阵间仲有个主持结业礼添啊， 系啊， 但 系 我一个小学生啫， 都可以结业噶，小学生都可以结业， 开心真系开心啊， 系咪第一次上嚟？ 我第一次嚟。呢個節目咧，當然你知啦，但我細細個聽你哋噶啦。 校長真係識講事， 有其 事。係 啊， 你嗰時好似係童工嚟噶嘛？係 啊，過去有啲嘢。好，咁今日咧，我哋當然啦，亦都要即係同阿何校長咧一齊玩啦。係啦，想問一問你嘅就係你嗰啲題目咧，喺啲咩嘅範圍裡面啊？ 我範圍同你哋嗰個節目名都有啲關嘅， 係 好癲嘅， 開心啊！ 哎，咁太好啦。 咁同埋咧，同我自己嘅工作都有啲關啦，講環保啦，同埋講而家最流行嘅 AI 啦，有少少關聯嘅。學校做緊嘅嘢，同埋年青人好關心嘅嘢。 係咁樣， 大學程度啊，你問 冇問題，唔識答嘅話，我哋都天經地義。 唔係，係 喎。 我而家驚我唔識答你啲問題， 都天經地義，你 都冇所謂。 呢啲問題真係無遠不解啊！ 冇問題嘅。 唔係我聽過一兩集咧，話都有啲難度嘅。 但其實咧，校長，我哋難得一樣嘢咧，我試過有一個聽眾，佢問我，佢話點解會咁叻嘅？你哋啲校長咧，啲問題係冇重疊嘅， 係 即係唔會話係啊，即係嗰啲啊問過啦咁樣嘅，冇重疊嘅，即係可以知道嘅就係其實咧，你哋都好認真咯，係咪啊？ 同埋我哋亦都冇夾過， 冇夾過㗎，係 啊，真係啊！ 我哋三個都唔知大家出咩題目㗎，其實 我都校長，你千祈唔好俾啲題目我睇啊！ 係啊， 俾題目名唔好俾答案， 係好啊！ 你準備成點樣啊？即係其實呢啲。題目啦，咁你仲要作三個唔啱嘅答案噶嘛？我想問一問校長，會唔會覺得 好辛苦？我覺得好煩，好頭痛。 唔係，真係好玩。唔係真係好玩嘅，因為咧，我就諗緊個題目一定有趣味性，有知識性，同埋咧最好搞亂你哋，等你以為啱，啊結果係錯嘅， 就係咁啦。 你得唔得啊？嗱， 唔知啊， 就係咁啦。有時都幾難嘅，作一啲咧答案， 似是而非， 其實係幾難嘅。 好，咁一陣間我哋又睇下你真係。有啲叫成績如何咯？好唔好？好啦，先嚟嘅話就我哋三位同學向你發問先咯喎。準備好未？ 準備好。 OK 啊。 好。 好啦，小张就问先。我想问咧，校长咧，中唔中意食饭团啊？日本嘅饭团。 一般啦。 一般啫。嗱，不过呢个系关于饭团嘅问题。有冇留意到咧？日本传统嘅做饭团咧，都系三角形嘅咧，三角形嘅饭团。答案有四个咯，点解一定 拣？ 系啊，点解系三角形唔系圆形啊、四方啊、菱形咧咁样？因为第一睇上较为美观整齐，第二力学嘅原理，佢话啲饭咁样包咧就冇咁容易散。第三其实原来同一啲神嘅传说系有关嘅。第四拎嘅时候咧，原来三角咧系容易拎啲，圆形同埋四方形咧系冇咁容易拎。摆埋口嘅时候咧，三个形系好似三文治咁样，系最容易食嘅。到底边个答案先系真正嘅答案呢？第一较为美观，第二呢啲饭咁样包咧冇咁容易散，第三系同一个神嘅传说有关，第四比较容易拎上嚟食嘅。 好，我哋商量下先。 大学校长睇下先。 好， 我觉得美观唔会咯， 因为日本人好着重嗰个美观啊， 咁讲饭团其实都有唔同嘅形状噶，佢有啲系圆圈噶， 其实我都见过圆， 系又可以变形嘅， 多数系三角， 多数都系三角， 系啊，有啲理由噶， 系啊，原因都有嘅。咁如果系你有个筛选法，你会剔走边啲？ 我都系比较实际啲人啦，我谂系耳力啦。 二力啊， 二力啲，好似三文治咁樣，就咁拎。 會唔會啊？ 如果我篩選嘅話，我會篩選。我覺得 A 同 B 我唔會揀咯，即係我會揀神，又或者嘅就係好難講嘅。有時神嗰啲嘢， 日本人 係 咪 先？我三個就係天地人。 因為我諗我自己都中意係即係隨街買嘢食啊，即係掃街。 係 咁，你方便我掃街，你都。唔好唔易跌落地下係嘛？三角 同埋日本係會幫你考慮埋呢啲嘢嘅，係嘛？即係嗰樣嘢佢搣嘅話，會好容易就掹咗嗰兩塊膠啊，諸如此類。咁所以我覺得佢就可能佢係呢啲最細心嘅原因。 我哋一齊支持校長咯， 真係全部都係啲 重注。 係啊，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校長， 好啊， 我跟你， 我都跟校長， 好啊， 全部都係啲， 好啲， 錯嘅我都 筋， 冇錯啦， 嗱冇唔可以錯啊，話俾你聽啊， 三個字， 因為你畢唔到業， 係啊，三啲， 驚夾，驚搭沉船， 個壓力去啊，唔使驚。 嗱，各位同學、校長，你哋咧嘅答案咧係好有道理嘅，不過咁啱咧。我答案就唔系喎， 系啦， 呢个系你嘅问题， 唔紧要，咁我哋跟佢个答案好唔好？系啊，呢题唔算， 就唔系 喎，其实唔系拣 D 啊，你踢我都未 好，我嚟拣先，我拣先， 我拣先， 系啦，你又拣先，好，校长， 我都可以改人， 系啊， 梗系可以啦， 我哋可以补答嘅，我哋可以补答， 咁我会拣第二啦。 力学， 力学系嘛？即系我觉得咁样嘅话，啲饭冇咁容易散。 冇咁容易散。 唔系喎，校长系嘛？力学其实咪扼实啲嘅话，咪佢咪冇咁容易散咯。 系， 系咪？同讲唔讲力学事啊？三角形，三角形其实系嘅，因为你见到好多建筑物咧，有个支点啊嘛，系啊，上面嘅话个支点啊嘛，咁所以其实系力学嚟嘅。你信你自己？ 我信我自己。 我信我自己。 美观，我系美观。 咁有啦，大包围。 系啊， 好，拣你。 分散 投资。 再讲一次，阿校长就 系 力学， 系啊，跟住咧就阿小强系 A， 我系 C。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 大藏王。 大藏王啱咗你啦！讲翻点解咧？其实咧呢一个咧唔系美观，系系神啊！点解咧？嗱，其实原来咧三角形系学乜嘢咧？山啊，一座山。日本人相信咧山里边有神明啊，有山神，所以咧佢哋整到一个山咁样，佢哋寓意咧食紧呢一个山形嘅饭团咧，就有神明嘅祝福感解。 好好啊！呢条问题 神明嘅祝福， 可能系代表紧富士山都唔定 啊。系啦，一 定系啊， 一座山，三个 好好呢个真系，系啊。 下次食三个人嘅饭，就知道原来食紧神明嘅祝福。 快点长大，预备远征的女孩，快跑去看世界，神化人拒绝世间宠坏，极上野马的盾牌，尽马力高速上街，路遇上帝昂首飞奔赴路障，我会全力跳高，不怕去乱撞，我只会冲向我愿望，那虽怕一世没有故乡，到放夜向远处那星光奔往，不怕去浪荡，你理会失望和动荡，愿够狂放，等到走多一趟，我愿挨上惯低喘叫号喊话，去到无极最高，不怕去乱撞，我只会冲向我愿望，那虽怕一世没有故乡，到放夜向远处那星光奔往，不怕去浪荡，未理会失望和动荡，无惧迷雾还是黑暗，留心底铭记，别要紧，岔路里泪眼又告别转身，路途上某天碰到某位知音，我心里乐欣，一世去逐浪，我双眼不会向后望，这宝马一跃踏过血汗。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由睿睿同我发问。 好嚟咯噃，嗱、okay. 想问一问嘅就话嚟紧大家好紧张啦，因为咧会有呢个嘅奥运会即将会举行嘅。 我睇下佢唔会睇 opening 先。 哦好啊，咁我睇下见唔见到你先。好啦，咁而家系我呢个法国举行嘅呢一个嘅奥运会咧、哎，真系好大家都真系拭目以待。好啦，咁其实佢今年咧做咗有一啲嘅好特别嘅安排，就喺呢一个嘅田径赛道上边。想问一问大家，其实知唔知道田径？赛道而家咧用紧嘅系咩颜色啊？ 绿色、 深红色， 啱，红色、砖红色，系啦，砖红色嘅。但系今年咧，佢会有一啲唔同嘅安排嘅、嗯。想问一问嘅话，究竟啊田径嘅赛道嘅跑道嘅话，佢将佢变成乜嘢颜色咧？好、嗯、简单啲题吓、嗯、，A 法国国旗嘅红白蓝三色 ，B 天蓝色 ，C 紫色，定系 D 绿色咧？嗯诶，冇睇过呢个报道啊？ 点解要转？ 好彩冇睇到，咁先有得估啊！ 系啊， 非常好， 你讲得啱。 哎，我估唔到你哋唔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啊！ 唔系呢啲湿湿碎嘢，我冇理。 好，咁你唔好答啦。咁湿碎， 校长你点睇啊？ 你要嚟做乜啫？系咪先？系啦， 我 点睇啊？ 就会都系有啲自己嘅偏见啊。 系， 我就觉得系绿色。 嗯， 系会一个主流嘅、 嗯，我都觉得系，环、保、 环保啊， 啊哈， 永续啊， 佢系有呢一个主题嘅，系、 啊， 佢、 啊、 系、 啊、 今年系特别有呢个主题， 系啊 系 啊， 系啊 系， 所以佢连奶机都冇啊嘛，今年好似话， 咁啊，绿色， 我跟校长， 我都跟校长， 绿色， 因为冇理由红白蓝嘅， 冇错， 会花呢 花呢风啊， 系啊。 环保 肯定啦嘛， 绿色 绿色系咪？ 绿 色 绿 色绿色系冇人啱嘅。 系， 咁湿碎咁湿碎，改咗都 佢呃你啊！ 我搞错， 咁样 我批咗， 我知啊。佢话因为你批咗， 所以即刻改。 佢觉得唔系咁好，所以咪我改咗啫。本来系啱嘅，系啦。啊，我估唔知大家冇留意，系啊，佢都 发旗发个国旗咯。 嗱，剩翻嘅就係有法國國旗嘅紅白藍三色啦，定係咧就係天藍色啦，以及就係紫色嘅。 好 清 眼花嘅喎，而家三隻色。 我揀紫色，因為咧嗰個泥磚紅咧係深色噶嘛，我覺得深色係有原因。 我揀天藍色啦，咁 我揀紫色。 天藍色我反而買下冷門啦，今次啊，就紅白藍啊， 三隻色 啊，係可能有啲。 出人意表的答案是不是 玩下嘢啫嘛， 好， 冇问题，好，分散投资， 冇错。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要红白蓝嘅，系但是很无奈地就系佢今次嘅就系，当然是你答啱就系紫色嘅，系啊，都好得意啊。其实咧，你见到好靓。咁啊，巴黎奥运嘅赛事嘅话，你表现咧，今次咧就系破例咁样将呢个田径嘅赛道换上从未使用过嘅紫色，系之前冇人试过噶吓。想呼应嘅就系今年佢哋嘅一个奥运嘅主视觉嘅色系啊，系因为紫色能够令人联想起法国盛产嘅浪漫薰衣草啊， 薰衣草， 薰衣草啊，有呢一份咧就系真系好优雅嘅， 同埋 好浪漫嘅感觉。 红酒嘅提子色， 冇错，系啦。OK， 好 嘅， 好靓啊。咁啊咧，视觉出嚟嘅话会俾大家睇嘅时候咧个比赛会更加舒服。 系， 好啦，大家留意咯。 OK， 好嚟啦，到你。 大家有冇听过千钧一发呢句成语啊？千钧一发，即系哇，形势好危急。咁但系个钧即系金字边做 平均个钧， 系啊。呢个字其实系关于咩嘅咧 ？A 重量 ，B 速度 ，C 原来一种武器 ，D 系解时间。千钧一发，原来好紧张。 系重量，跟住咧 重量速度， 跟住咧。 是一种武器， 同 埋 D 其实系时间，即系速，哇，好紧张时间。咁啊，军点解咧？ 撞下咯，我估武器， 武器。 我本来想撞武器，跟住我而家撞时间啦。我应该就唔系时间咁嘅，系咯。千钧一发，其实都系同时间有关噶嘛，系嘛？即系 改一下啦。你又唔读好啲书？臨到畢業啦，你就 死！你咧， 你校長你話 佢先又話，你頭先揀咩話？你頭先揀綠色，我聽我好似係。 你冇錯 喎。嗱，我都係揀時間。 时间， 拣 时 间， 你都系拣时间。好，两个时间， 一 个 武器， 一个武器，系啦。 千钧 你看着办。 有冇？讲。校长啱唔啱？ 我都未揭晓， 我咪就问你。 校长都可以改噶嘛？ 一个武器，两个时间。 系啦，即系我咁睇，所以千钧一发咧， 其实咧，即系呢样嘢同头发有关嘅， 同头发有关 系啊！即系千钧一发，一发个发系头发个发嚟噶，系啊！咁点解我咁紧张咧？哇！千钧一发之间，有人即刻改答案喎。 咁樣啊， 咁 樣 頭髮 同咩咩有關咧？ 即係剩翻都係重量同埋咩啫，係嘛？重量同埋速度， 係啊， 重量。 校長， 我就跟我重量， 重量啊， 係啊，係 啦， 好， 你咧， 我都跟， 你全部都跟， 全部都跟，重量。 好，千钧一发咧， 正确 嘅 答案， 正确嘅答案咧就系校长啱， 好嘢。 佢意思咧就系话个斤咧，其实即系解三十斤 啊， 每一斤就系三十斤， 斤身斤， 系啊。佢意思咧就系话用条头发定住千钧咁重嘅嘢，你谂下几危险， 系系 随时断啊嘛， 最好危急啊， 系啦，好危急啊，啊校长好嘢， 我都系跟大队啊！ 明白明白，好啦，答半之后翻嚟就到校长 啦。短暂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节或乱，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政府将会加大力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深度对接深圳和大湾区规划。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新质生产力的推进器。李家超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又说，即将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将会讨论推进在创新科技、金融、医疗卫生、跨境交通等领域上的合作。另外，李家超解释，暂缓垃圾收费其中一个原因是感受到前线清洁工受影响，他认为应该因地制宜，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去处理相关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楼价有轻微上落在所难免，设立之后总体来讲楼市处于较平稳状态。他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暂时无意调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相信下半年经济表现比上半年有力。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坚实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置疑，香港亦都有自身优势，对外派人员有吸引力。中央提高內地旅客來港消費的免稅額度，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認為有助提振本港旅遊業和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唐英年感謝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接納大部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聯名提議，順應香港人的殷切期望。他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业界会把握机会，开发更多深度游旅游路线，发掘更多新潮文旅景点和举办更多城市活动，吸引内地和外地旅客访港，携手打造城市经济和文旅经济。 唐英年又说，国家是香港发展的坚实后盾，感谢国家自香港回归之后一直无间断支持香港一切需要，刚刚公布的新安排正是另一个例子。北大屿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角配电站，朝早八点几发生多宗交通意外，总共涉及十多部车辆，现场交通一度受阻，朝早九点半之后完成清理。警方话系朝早八点廿二分接获手中涉及五部车辆嘅交通意外报告，之后相继收到多宗交通意外报告。從網上圖片可見，意外之後有私家車橫置於行車線，亦都有私家車車頭損毀嚴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仍然酷熱。依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水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786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44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5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18升5仙，腾讯控股373.2跌1.2，美团111.6跌2.1。中国移动76.9升1.9，阿里巴巴71.05跌5毫，中海油22.5升7.5，恒生中国企业64.4升2毫，老铺黄金66.5提新上市，小米集团16.58升4仙，友邦保险53.2系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08，日元160.98，瑞士法郎0.9，加元1.372，人民幣7.268，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39,637點，升296點。港金報21,6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939美元，卖出23.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稍为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车多，龙尾排到军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 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定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古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古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00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五11:39，继续我哋嘅环节。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恒生大学何俊文校长。 何校长早晨， 大家好。 嚟啦，到你啦。 依家时间就属于何校长问问题啦。 好啊，咁啊，同学准备好未？ 准备好。 识唔识答就唔知道，不过准备好。 我咧， 我唔系睇你 嘅。 好啊，嗱，我第一题咧就都系同节目名有关嘅，开心啊， 开心嘅， 快活。嗱，我题目咧就系问咧，旧年咧系有一个青年团体做过一个嘅调查嘅，访问咗1500多个访问者。 咦，冇问我嘅，点解？ 系啊，好似抽唔到你啊。 你老年啊嘛。 咁咧就我想问大家就系佢有一个叫开心指数、快乐指数嘅，十分系最高。咁下面四个唔同嘅年龄层咧，边一个嘅开心指数系最高嘅？ 好， 最开心指数最高， 最开心嘅， 最开心嘅。 咁咧 A 咧就系12至18岁 ，B 咧就系19至24岁 ，C 咧就系25岁至34岁 ，D 咧就系35岁至44岁。 D 啊， 咪仲有冇噶？四个系咪？四个， 四个啫。嗯， 我都觉得系 D， 系 D 啊，开心。 小强。 唔係我，如果係我，唯有估12到18。 點解咧？ 因為嗰陣時，因為你跟住下邊個三組咧，全部都要做嘢。 但係你考試壓力都大嘅噃。 大學生或者結婚升職，十二到十八咧就唯獨是咧，仲係初中、高中， 冇咁多煩惱啊。 係啊，都係煩下即係隔離班嘅女仔啫。 你啫， 校長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四個答案。 A 咧就系12至18岁 ，B 就系19至24岁 ，C 咧就系25至34岁 ，D 就系35至44岁，咁都系跟住嗰个年龄层， 系啊， 知道知道， 即系咪越大年纪系越开心 咧？我自己系咯，我自己系咯，但系其实我几时唔开心我都，但系你又有道理， 三十五到44咧，我呢个又中年危机， 系 即系话喺仲未升职啊，咁样好烦嘅， 系啊系啊， 12到18 吓 A， 12到18系咪？我同你一个队， 两个都系买 A 啊？ 唔系，佢 A 我啲， 你哋 咁我买 B 啦。 你買 B， 有冇人啱啊 ？ABD 差到廿點。 Michael 點解19至24啊？你諗？ 我嗰時好開心喎，19至24，啱啱接觸咗一啲叫做初戀啦、拍拖啊，跟住又出嚟社會。 大高中喎你， 都開心， 都試下嘛， 都開心。同埋啱啱出嚟社會嘅時候咧，未知道咁，其實未有咁多 啊，都有道理。 咁複雜嘅嘢嘅， 同埋年輕，你有啲嘢。失落咗，失敗咗啊！ 係啊係啊， 仲有機會嚟， 仲有好多機會， 係啊係啊，覺得好似好多機會啊，好多幻想， 充滿希望啊嘛！改， 我覺得 19至24， 嗱，如果錯咗就抵你屎， 我唔改，35至44， 我都唔改，唔改18至18。 阿瑞唔改啊， 佢都唔改啦， 唔改， 系啦， 唔改。 Michael 咧 ，A B D， 頭先我就 B 啦， 係啦 ，A B D 差到廿點 ，A B D， 係 啊，有冇人啱？ 好，咁啊，答案咧就係。D 嘅， 哦，好嘢， 佢真系做 嘅，点解嘅？ 佢有少少 解释 讲解嘅，其实咧就人嗰个开心同快乐咧，同佢本身嗰个价值观， 价值观 个态度有关嘅， 绝对系。 咁我谂佢嘅理念就系话，当你越嚟越成熟嘅时候咧，系容易揾得翻自己觉得 最重要是啲乜嘢？ 係啊，係啊。 咁當然呢個唔係絕對啦，但係嗰個調查出嚟就反映到個數字係咁樣。 嗯，知道。啊、 你覺得咧？ 我覺得都啱嘅。我覺得越嚟越，譬如我而家當然唔止呢個年紀啦，即係睇嘅嘢係放開好多。 我都唔知， 唔會咁執着咁多都唔定。係 啊，因為如果你執着，你就會覺得、哇，你都一把年紀啦，好心你唔好唔化啦。 其實 校 長，我反而覺得咧，其實任何年紀都可以開心。 係啊， 睇下你能唔能夠揾嗰個年紀開心嘅。譬如十二歲咁，有好多無盡嘅精力啊，係咪？又冇咩壓力啊？讀書啫嘛，係咪先？就算考唔合格，咪再考過咯。每一個年紀都有個開心嘅地方，我就。 但係呢個只係一個 明白 調查啫。知道知道， 希望大家都开心。 好，第二条， 好，第二条啦。嗱，咁咧就系联合国咧，系每年都发表一个叫全球快乐报告嘅指数噶。 系， 2024年出咗啦。比较143个国家。咁咧，我想问咧，就系话咧，以下边呢四个国家，我拣咗四个啫。边个嘅全球快乐指数嗰个报告里边系排名最高嘅？ 即是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 地方。 得不得？准备好未？ 可以准备 好，我知道。 好， A 是英国， B 是澳洲， C 是新加坡， D 是香港。 咦，冇我心目中的答案。 是 的， 我心目中是北欧。 我都要。 北欧国都知道是最快乐的，不用问。 哦，那些。 反而我找一些你们会。 哦，即系佢呢四个未必系排名最前， 唔系最高噶， 或 者 系 呢四个里边 边个最高？ 呢四个嘅人系最开心， 出得好，比我输都抵。 相对呢四个国家啊，最开心， 澳洲、 新加 坡、香港、四个 区，同埋呢啲国家地区，可能大家都熟悉啲啦。 新加坡， 我支持香港，香港， 新加坡， 香港， 香港， 新加坡、香港，仲有 澳洲、英国、 澳洲、英国。 英國啲人唔應該冇乜開心， 因為天氣 天氣唔好 啊， 成日落雨。 係啊，同埋冬天嘅話咧，三點幾就天黑㗎啦。 所以我揀香港幾開心啊！而家可以同 我都揀香港。 OK， 好，兩個香港，一個新加坡。 啊，有冇人要改啊？ 冇， 唔改， 唔改。 咁咧， 正確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如果冇， 我 可以補答。 你揀邊個？ 我揀新加坡。 新加坡係冇人啱。 哦，咁再揀 澳洲。 澳洲。 咁我揀英國咯。 澳洲，兩個澳洲，一個英國。 澳洲係 啊。 好，咁啊，答案咧就係澳洲嘅。 好嘢！ 嗱，澳洲咧就係排全球143排第十嘅。 哇，好高喎！ 英國咧就排20。 嗯。 新加坡排30。 嗯。 香港咧就都可能即系唔同時間有都有起伏啦。 系啊， 咁最新嘅報告咧係排86嘅， 唔緊要， 加油，我哋冇問題， 好快升上去噶啦。 係啦係啦，我哋即係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聽多啲我哋嘅風騷話會 就會開心啦。 聽多啲校長你又知唔知？ 冇錯， 係啊，鼓勵 係啊， 冇錯， 我哋一定要更加開心， 正能量。 第三条 好啦，第三条啦，亦都系根据一个青年协会嘅调查，我都有份帮手啊。咁咧就系有大概几%嘅年青人，我哋讲年青人咧就系指15至39岁嘅，系有使用过新程式嘅 AI， 系 generative AI 啊， 系 即系而家嗰啲 ChatGPT 啦，系 咁 A 咧就系近40%， 系 B 咧系近50%。C 咧系近80%，D 咧系近90%，系曾经用过新程式嘅人工智慧， 好容易用啫嘛，新程系新程嘅 AI 系嘛， 系 80% 容易用到啫嘛。 我觉得冇咁多， 你讲几多啊？ 好似好巴闭咁样，好有研究啊！点啊？ 喂，我自己做过个调查啊， 你就系 AI 校长啊！其实你真系话佢啦， 你话我啦，校长，我都觉得我过分啊！ 我嘅五，我八 近成系咪 啊？系， 我近八， 我九成， 五八九， 都系冇，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一个啱， 系一个 答案就系， 正确答案系 八个就系近80%。 诶，啱咗， 咁多人用。 但係多啦，好容易會用到 AI。 我諗用都好多好奇會試嘅。 係啊， 係啦，咁亦都手機都免費啦，而家。 咪就係咯。 咁但係就當然我哋講 AI 都係要好多嘢留意啦。 嗯，例如咧，例如咧，係啊， 同埋好小心，即係唔好俾佢牽引咗你。 冇錯。 要自己獨立去判斷。 同埋唔好太懶咯，咩都交曬俾佢自己唔做啊咁。 唔係啦，好容易失去咗自己獨立個判斷能力。 係啊。 係啊。 同埋唔好信個結果，好容易中招。 係啊。最近咧，最近有個叫連鎖嘅快餐店咧，用咗 AI 叫嘢啊，俾啲人，結果咧錯曬嗰啲嘢，咩煙肉雪糕啊，唔知咩撈到亂曬。 我都問過好多問題考佢啊，都係錯嗰啲嘢。 係啊， 咁我哋小心啲啦。 佢仲係學習緊個 model 嗬，係啊，即係你 train 緊佢， 未夠數據， 未夠數據，我都覺得係，好。 好。 因為呢一樣嘢嘅就係何校長佢嘅專門， 我知啊， 冇， 係啊。 不過我哋好緊張 AI 個使用啊， 我都覺得係 好多問題，我哋特別年輕人啊， 係啊， 唔好太過依賴啦。 冇錯， 但係佢始終 用又唔得， 唔用唔得，但係一個工具咧， 佢一個好嘅幫手， 係一個初步。唔使你 Google 咁多次，一次過，但你都要去分析，要過濾，要自己去判斷。 而家啲學生交功課都可以用噶啦，係咪？ 可以用，但佢要聲明有冇用過，同埋問過啲咩問題，同埋咧就一定係最後嗰樣嘢係佢自己去處理嘅，唔係將佢搬字國字，佢有個聲明。咁有亦都有個 IP 嘅考慮咧。咁所以好小心，我哋啲老師都係即係俾佢用嘅，鼓勵佢用嘅，但係用得正確。 係呢樣嘢好重要喎。 校長，你啲問題有冇用 AI 問？ 冇啊，我試過揾 AI 同我寫演講稿，我覺得都唔得啊。 點解唔得？我想知。 係啊， 我諗佢本身佢真係限制咗嗰個數據庫。有嘅資料，咁同埋佢唔係好本地化，好多佢唔熟悉本地啊，好多嘢啊，咁佢出嚟都幾靚嘅啲文筆啊，嗰啲即係文法啊嗰啲嘢，但係內容就嗰個深度啊，嗰個層次就唔得嘅。 咁會唔會用啲唔用啲啊？即係要咗之後再改翻加翻啲？ 我諗你作為一個參考，有個框架咧，都係有用嘅。即係如果你比較係學術性嗰啲、技術性嗰啲咧，係有用嘅。但係譬如我哋同啲同學傾偈啊，好多係你當傾偈啊嘛。咁你就未必需要用到嗰啲。 傾偈唔需要啦， 傾偈都要。 或者你演講都唔需要，演講都唔需要，演講都係 講自己 心裏邊嘅説話。 係啊，所以其實佢寫唔到你嘅。 反而佢俾多好多數據俾你咧，仲即係。干擾咗你個思路添， 同意啊，同意啊，所以其實都係仲係都要人嗬，有啲人性化嘅嘢。 我人同人嘅溝通都係最直接、 最重要 嘅， 最真、最真實。 好 啦，嗱係啊，係咪最後一題啦？ 係， 最後一題。 好啦，亦都係我自己好重點。我今朝都去咗會展做嘅演講，關於綠色啊，即係嗰個永續發展。 係。 咁我想問你咧，香港亦都係一個調查嚟嘅，有幾多年青人咧係覺得發展經濟？比保護環境係更加重要嘅，即係寧願開飯啊，好啲嘅收入，就我哋唔介意啊，好多嗰啲 地球 郊野公園啊，好多啊，即係保護咧，佢覺得係冇咁重要，比擺得次要啲。 校長，如果係講緊嘅話，個年齡層都係十五至到三十九。 啊嗱，今次咧就係問你哋有幾多成嘅被訪者覺得經濟發展 重要啲， 比保護環境係更加重要嘅。咁咧有四個答案啦，一樣啦。A 係近六成嘅年青人係覺得發展經濟比保護環境更加重要嘅。B 係近五成 ，C 係近四成 ，D 係近三成。 啲校長 縮翻落去， 高啲又 高啲落去， 係啦係啦，有冇巧妙咧？我唔知。 咁我估細啲咯，我覺得三成。 你呢個年青人嘅 年 歲， 係 啊，一般嚟講都係我哋指十五至三十九。 係咯係咯，十五至三十九，我頭先有問咯。 係啊， 係啦，即係十五至三十九呢一班啊。 經濟掛帥嘅喎，嗬，揾嘢做啊，賺錢啊。 即係永 同埋我哋都 對於佢哋嚟講個價值唔係話咁大。 其實都有個趨勢啊，不過呢個係最新嗰個調查出嚟，佢做咗好多年， 五啦，我覺得五啦， 小強咧 近五成係嘛？ 我估三。 估三， 我估四啦， 三四五， 三四五， 系啦，有冇人啱？冇人啱，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 三四五里边， 三四五里面有人啱。 咁我讲咗冇人啱，就知答案噶啦。 系啊， 系啊， 冇得估噶啦， 系啦，冇得估啦， 系啦，系冇人啱。 答案咧系近六成嘅。 哦， 嗱，咁呢个当然 好事嚟啊，我觉得系。 嗱，我唔知系咪好事啦，但系呢个都系好争议性啦，因为始终。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都要平衡， 係 即係你過多一度都係揾唔到好嘅平衡點。但係呢幾年嘅趨勢咧，似乎年青人咧就 會令 早嗰幾年咧就會緊張啲綠色嘅嘢，因為已經做咗好多好多。 係， 我諗一兩年咧可能有翻少調整啦。 嗯， 咁個升幅咧係經濟係更加重要咧，係升咗少少嘅，即係比再對上一次嘅調查。 係， 咁呢個永遠都係任何社會都係要去思考 平衡嘅， 要平衡。 係啊， 咁但係我哋都提醒自己啦，亦都。環境保護，你唔可以停咗好多嘢 啊，係 啊，同埋好多已經落後咗噶啦， 係係 氣候變化啊，温室效應， 咁 所以我提醒翻自己， 好熱啊， 係啊係啊，一到夏天我哋要開多啲冷氣，唔記得咗， 但越開就越熱， 係啦係啦， 越開就越熱， 係啊係啊，又最近有人教我就係開到最勁。一個鐘瞓覺之前熄咗佢，你可以頂到聽日噶啦。 冇錯，冇錯。 你有冇試啊？ 有冇試過？ 我喺濱城住酒店嗰時試過。 哦，你屋企就 OK 啊 ？OK 噶，真係得噶。 但你開足三粒星嘅風度，然後最凍，然後就熄咗佢。 因為你瞓著咗之後嘅話，你個人 一個鐘得噶啦。佢哋教我，因為當地人教我，佢話佢哋夜晚唔開冷氣嘅，開一個鐘就熄咗佢。咁你可以試下。 但係就 我有啊。 唔開窗，唔開窗啊！ 唔開 窗， 唔開 窗，開窗咪走曬冷氣。 保住喺裏面啊嘛，係啊。 咁都係呢啲都係即係每個人生活小習慣啦。 盡量做啦， 個個都要做 啊，係啊，盡量做啦，係好啊。 咁我都提醒翻年青人啦，我哋個平衡咧都係要自己去思考。 我同意嘅，係啊，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叫永續性呢一樣嘢，就係環保呢一個議題嘅話，如果在於年青人嚟講嘅話，佢哋會覺得都有個重要嘅話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當然有時。正如頭先阿何校長所講，嗬，有時個發展嘅話，你要一定要有個平衡喺度。 咁其實我今日幾條題目帶出幾個主題咧，一個要開心啦， 開心 快樂啦， 係 自己個價值可以令自己更加快樂。 好， 第二就係好多嘢都係有科技嘅元素，我哋創新啊，咁最後都係要綠色可持續嘅。 哇，好嘢， 要迎接一個更好嘅未來咧。咁今日嚟講，我係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今日嘅結業嗰個？ 因為咧， 第二個學年嘅放暑假啦。因為之後嘅話，我哋就要有其他嘅專家上嚟啦。咁我哋要多謝曬我哋有咁多個校長上嚟同我哋咧，就係有做過我哋嘅嘉賓啦，教咗我哋咁多嘢啦，大家有好好嘅分享啦。 教咗你記唔記得先？ 記唔記得呢亦都唔係我你講嘅，係啦，出自你把口嘅話，我覺得非常之好。好，所以咧就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要交个时间俾校长，校长个结业嘅。 好噶，各位同学啊，今日好开心啦！我哋去到学年嘅差唔多结束嘅时候啦。如果今日咧个好简单嘅仪式啊，咁咧就一方面咧，好多同学咧会好快放暑假，吓学年翻嚟咧就会升班。咁另外咧，亦都好多同学咧系离开学校噶啦。 系啊， 有好多系小六或者系高中。高中嗰啲咧就好快會升讀大學啊，或者出去工作。喺度咧我就好開心啊！喺呢幾年同大家一齊啊，亦都學到好多嘢啊！大家之間咧好多交流。咁啊，離開咗學校之後咧，我哋要保持聯繫啊，同埋咧係不斷提升自己啊，不斷學習啊。咁啊，亦都頭先講到啦，我哋要記住啊，要經常保持開心嘅心態啊，正面嘅思維。另外咧，亦都要懂得啊，有。知道點樣去使用科技，啊，唔好去做一啲唔好嘅嘢，或者啊俾人去誤導咗。第三就係真係要留意我哋嘅環境，啊，我哋要保護啊我哋嘅社會，啊，我哋令到所有人都有同等嘅機會，啊，我哋亦都有責任係保護我哋地球，好嘛？咁啊，同大家一齊互勉，好嘛？ 好， 多謝校長。校长，我会努力噶啦。 今日你拣嚟呢一首歌曲咧，都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噶。 系啊，我拣咗一首歌咧，容祖儿嘅《九秒九》。咁有时嗱，当然首歌咧就讲曾经爱过嘅人咧，就算你同佢分开咗咧，当佢有急要啊，佢病倒嘅时候咧，你都义不容辞，系想即刻搭飞机，最嬲尾嗰班机，你都要飞过去啊，系关心佢，爱护佢。咁我哋好多時都係喺生活之間，好多朋友咧都唔係經常見到嘅，就係我哋要珍惜每一個同我哋相遇過嘅認識過嘅人。咁同埋咧，亦都反映到就係有時我哋真係要好快好急轉身要快當適當嘅時候，我哋都要停低落嚟識得要慢活。咁所以咧，即係呢首歌，我覺得有好嘅意思一方面係。互相人的关心关怀亦都要懂得掌握适当的时候要真的要转身要快有时都要慢低落嚟 多谢 晒校长九秒九送俾大家 太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 飞奔你病床，雪新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 我是夏妙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的嘢，见你想见的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Hi， 我是 Sarah 李丽睿啊！听收音机是我细个最开心的时候，不论是广播剧、音乐节目、谈话节目，好像一个好朋友一样陪住我成长。到我大个女啦，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广播带俾我的呢一份快乐，陪住大家一起成长。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你又知唔知咧？喺到呢个时间咧就结束咗噶啦，一翻嚟咧就会有车路的士嘅，非常之炎热呢个星型嘅，大家你记得饮多啲水啦，同埋咧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更加特别留意自己身体嘅情况，会唔会觉得好唔舒服，少少晕咧，心有啲闷咧，咁即刻坐低唞唞先。33度啦，而家已经升到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1:50已经生效。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转为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听日即系周末咧，骤雨较多，但系部分地区仍然酷热。到星期日同星期一都有骤雨嘅。听听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奉 show 快活人。记住啦，点唱喺12点半开始，电话号码系1872-388。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的士， 车 大家好，大家好，我翻嚟啦， 车路的士嚟啦。呢、這个咁热嘅天气咧，大家咧阿潮潮话，关于喺车里边嗰啲热咧，真系好多嘢可以揾日咧，又可以再讲。 冇错，因为其实而家个热咧，日日个温度都破纪录，大家觉唔觉啊？ 个车里边先离谱啊，40度都见过我。 因为我哋而家日日我哋出去攞车咧，哇，犀利到， 好似 preheat 咗焗炉咁样。 我想话咧，车里边好热啦，但系佢有啲嘢咧，你千祈唔好掂。系咩咧？扣安全带嗰、那个。金属扣， 金属扣， 晒咗日之后咧，个金属扣咧，好似嗰啲烙铁咁啊，辣你嗰啲嗰啲。 其实我觉得咧，有机会我哋如果真系打只蛋去，唔知道会唔会煎得熟 好似有人试过喎，系得噶，系啊，你个车头 太犀利啦！嗰个温度而家去到。 同埋咧，以前咧见过一个朋友咧，佢嗰个车嗰个叫做咩？嗰个标板系嘛，溶溶地嘅，因为佢日日泊室外咧。其实呢样嘢都要大家留意，即系始终系有少少唔系几好睇咯。 系啊，所以嗱，咁啊，我哋车都去到咁犀利啦。如果假设我哋喺 喺户外工作嗰啲仲辛苦，所以咧，大家无论户外工作啦、户外活动咧，大家都注意翻夏天嘅时候补一补水啦。 系啊， 户外活动当然包括有两个辘嘅单车。 冇错啊，即系我哋今日就要讲单车。 其实电单车都系噶，有啲热到哇！喂，你仲要戴埋个头盔哦、啊？ 有同事唔揸啦，因为太热。 系啊，我即刻谂起阿某同事，好大镬。 你有冇揸电单车噶？ 澳洲有。哦，咁其实咧，电 单车 啊，而家讲电单车，电单车咧，其实就真系去到夏天，而家香港咁热咧，都几大件事。因为其实咧，讲紧电单车大部分嘅、市面上面有嘅风冷嘅、即系你变相咧，你真系要架车有咁嘅速度，佢先散得到热嘅。咁你就其实系揾个大髀夹住嗰个火炉啊，夹住嗰个焗炉，就喺度晒咯。你谂下，我哋车里边，其实我哋头先讲话热，我哋都仲有好多选择，譬如我哋开冷气，开少少天窗，做个对流，扯走啲热气。我哋仲可以做呢啲嘢，电单车冇啊！你谂下，你幻想你就揽住个 engine 坐喺度啦，跟住佢哋行紧嘅时候先有嘅，先至会拦却得到部车停低，好惨嘅事嚟嘅， 系好辛苦。 所以冇错啦，我哋而家今日咧，我哋先讲下单车有啲咩嘢注意， 梗系要啦，好啦， 我估就系唔好拣最晒嘅时候踩。嗱，好蠢啊！依家阿妈都知啊， 冇错。嗱，咁所以咧，譬如我哋讲紧我哋真系单车训练嘅时候啦，咁我哋其实香港都好多啦，譬如单车队，甚至乎港队，我哋出去训练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避开某啲时间嘅，中午必须要避开， 冇可能。 咁我哋既然越嚟越热啦，咁其实我哋嗰啲训练时间啦，出去踩单车嘅时间会越摊越早嘅。咁其实 早啊，我仲要系夜车添。 夜车都有，但系夜车有另外一个配套需要啦，一阵间我哋又可以讲埋。咁我哋日头我哋会早到点样咧？可能讲六点钟已经出 太阳未出， 我住嗰边有噶， 系啊 系啊，你朝头早你会见到系啊，你会踩嘅，因为我见到有一啲即系港队嗰啲， 系啊 咁样噶， 成 队好有 型 噶，系啊，全部一个而家都要草蜢咁样， 冇错冇错，跟住全部佢哋有晒队形啊，破风手喺前面啊，轮流个队形一路走住，但系咁我哋除咗早啲出车啦，咁我又可以问翻大家，我哋先从我哋嘅衣着入手，谂一谂件事先嗱。而家天氣去到咁熱啦，我哋而家正常人出街，我哋係會著單浸衫啊，定係我哋所謂 layering， 覺得會比較冇咁熱咧 ？layering 即係可能幾浸嘅喎。 layering 咯，我覺得係 layering， 因為你仲有會曬噶嘛。 冇錯啦，咁大家係會點樣配合呢樣嘢嘅咧？即係可能正常一件真係雞翼就底衫打打底。 嗱就咁樣嘅，我覺得而家咧有一啲好多運動嘅設計咧，佢哋啲衫咧質地係幾好嘅。涼嘅， 冇錯， 同埋嘅就係好快會啲汗會乾嘅，所以我覺得就係你可以用呢一啲咯，因為佢真係冰涼嘅， 冇錯冇錯， 係啊，你行山都可以用到。 嗰隻質地其實好正嘅喎，我哋無論係正常出街又好，户外工作甚至單車運動啊，乜嘢運動都好，其實嗰啲質地咧，佢有一個好大功效嘅，就係你只要有空氣對流、有風 吹到 佢，佢就已經係會將你嗰個温度啦，同埋你嘅濕度帶走啊，而且個效能係好高嘅，即係換句話嚟講，你幾熱都好，而家行出街飙汗啦。你一有个风嚟到嘅时候，你嗰啲湿气已经会随风而走啊。咁变相你嗰件衫干得好快咯。 系啊。 但系我哋一去到 layering 嘅时候，我哋点样做呢？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下呢个方法。 着咩先 咧？里边我哋会一件底衫打底 嘅底衫。 而嗰件底衫嘅设计系点样嘅咧？好似渔网丝袜咁样样嘅。咁点解佢系好性感？净系着嗰件嘢一拉拉。咁嗰件系啊，着咗系新喎，哇！你就可以幻想到，系啊。咁但系嗰件嘢个实际功能我嚟做咩啦？咁其实咧，佢系好多格仔喺度啦，好密集嘅格仔。其实咧，佢嗰啲格仔系可以帮我哋去将身上面嘅汗水先抽咗出嚟先嘅，透过啲格仔已经喺晒上面头噶啦。咁再嚟啦，再加翻我哋面头一浸衫啦。无论我哋正常 T 恤或者我哋单车衫都好。直接就係啦，一氣流一嚟嘅時候，因為佢透過佢啲格仔紋啊，比我哋單浸衫更加有效地去疏散咗我哋嘅熱能啦，同埋我哋嗰啲叫做汗水啊。咁所以咧，呢一個所謂 layering， 無論幾熱都好，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哇，我咁熱，我仲要專登著多一浸衫喺裏邊。其實係散熱仲好嘅，所以尤其是户外工作，一諗翻呢樣嘢，你哋而家係單浸衫，定係會唔會有件嗰啲打底嘢喺裏邊可以幫手排汗嘅咧？其實你哋一試翻呢個有多浸嘢排汗嘅，你就會發現哇，原來好有效，即係 焗嘅感覺係好快會冇咗嘅喎。 嗯嗯，即係唔係淨係做運動嘅？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嘅朋友，都可以考慮， 都可以考慮埋呢樣嘢。 我依家都有件底衫， 係咪係咪元朗先？ 走開啊你！ 唔係，但係有件底衫係舒服嘅， 舒服好多嘅，尤其是炎夏， 有時你可以換， 越需要呢一樣嘢。 同意同意。 係啦，諗再嚟咯。咁我哋咧一路運動嘅時候啦，當然你個日頭喺樓上嘅時候，好曬好熱好辛苦啦， 不停流汗啦， 不停流汗啦，大家。谨记咯，单车运动嘅时候真系要带多啲水。 嗯、 我哋讲紧何为带多啲水呢？正常一个水樽系唔够用嘅、 嗯。 如果我哋讲紧我哋正常，譬如踩两至三个钟头嘅单车，你已经系要预两樽呢啲水。 嗯， 系啦。咁单车架上系啦，通常我哋一公升左右一支嘅。咁、 嗯、 你就要真系两支啦。喺个单车架上面，通常有两个水壶架噶啦，插实佢两支呢啲水好有用啦。咁、 嗯、 我哋又有多啲玩法咯。咁譬如你而家去到咁热嘅时候，有一支咧就真系水常温嚟嘅。另外有一支如果想嘅话，其实可以冰嚟嘅，雪咗一支冰条咁样样嚟， 好好嘅呢个雪冰， 好有用嘅。跟住你系啱啱系啊，我嚟散热啦。咁啱啱啊，悠悠做一个动作，其实我都想教大家嘅。你当你真系踩到，哇唔得啦，我好似即系心跳好犀利，嚟得好快好快嘅时候啦。其实咧建议啦，咁你真系揾一个避暑地方先，唔好晒住顶嘅，你真系停埋一边啦。跟住咧可以做一样嘢啦，我哋如果有一支冰水嘅嘢喺个身边嘅时候，你其实系可以摆条颈嗰个位置嚟嘅、 嗯嗯， 因为嗰个散热效能系最快最高嘅。咁、 嗯、 样呢一个咧就可以起码帮自己，哇冷却翻落嚟先啦、 嗯。 如果你嗰支冰水，喂都仲系觉得摆完条颈，凉翻少少个人啦，但系仲系一个好叫想晕啊，发紧。熱嘅感覺嘅時候，可以點樣呢？你焗住要行，可能你已經喺唔知踩咗去邊一度，你去到可以搭車的地方，距離自己好遠嘅，但係暈暈地嘅時候，可以點樣呢？將嗰支冰水，如果你有單車衫嘅話，攝喺個背脊嗰度，係啦，咁起碼係黐住背脊嘅時候，慢慢有一個冷卻嘅作用喺嗰度，等自己啲血啊經過嘅時候，嗰啲全部都係一個快速嘅冷卻。 有啲咩地方啊？背脊就得啦，係咪？ 擺背脊， 因為佢係最快嗰啲， 最快係擺頸嘅，因為其實我哋。有大动物在那里经过啦，其实那个冷却很快的、 嗯、 但亦都建议不要摆过耐、 嗯、 即是你纯粹是给自己刚刚一个叫冷却回来的心跳不要再爆晒心跳不要有晕的感觉、 嗯、 你已经要停这个动作了因为你长期做这件事其实又是不好的、 嗯、 纯粹是给自己一个急剧的冷却一个急救作用 降一降温 降一降温但摆背脊那个呢又很好用的、 嗯、 你好像变成背脊有个冷气机黏住自己 很凉的 很快你已經會涼翻㗎啦， 係啊， 咁所以嗱，呢兩個咧都係我哋講咁，喺真係曬到自己真係有少少頂唔順啦，就必須要做嘅嘢嚟嘅咯，唔好等。 淋水咧得唔得啊？ 淋水有用， 淋水都可以 嗬。因為咧踩單車嘅時候咧，嗰樽水好寶貴， 係冇得淋， 淋咗冇得飲， 淋咗冇得飲，即係好大鑊嘅。 因為好型咁樣， 係啦，冇錯。所以咧，單車比賽咧，其實中途真係會有嗰啲水嘅補給噶嘛。大家好多時見得到㗎， 佢唔係飲㗎， 係啦，我嚟淋㗎喎， 淋頭㗎。 馬拉松都有好多人都係 淋頭㗎。 只要你嗰支唔係嗰啲叫做運動飲品啊，太高糖嗰啲你淋好大劑， 立次次啊！ 但你如果嗰樽係水嘅，好多人都係我嚟一淋落去，我嚟急劇降温嘅。咁、其實呢一個好有用嘅嘢嚟。 OK， 係啦。咁另外啦，配置上面都要提一提，先翻醒大家啦。咁、其實咧，而家踩單車有好多叫做 gadget 啦、即係一啲科技上面嘅去配合大家踩單車嘅。大家知唔知道單車有咪錶呢樣嘢嘅？ 單車有咪錶。 係啊，單車個咪錶咧，其實由我哋以前啦，一開始係點樣發生嘅？佢就係要喺個車碌嗰度綁粒磁石仔，跟住喺個咪錶要撚翻條線落去嗰支叉度咧，咁去感應個磁石仔，佢先知道個碌轉咗幾個轉，跟住先知道個速度嘅。以前傳統係咁樣，但係而家我哋嗰啲新式嘅咪錶咧，已經係可以配合埋呢個智能手錶啦。智能手錶係其中一樣嚟嘅。之後有一啲係專嚟出俾單車用嘅咪錶，就可以擺個車頭嗰度用喎，已經唔再使撚線嘅啦。佢就透過 GPS 啦，咁就已經知道咗我哋自己嘅速度係幾多。咁點解我哋會講呢個咪錶咧？其實咪錶通常後面一個好有用嘅功能啦，就係、是、心跳錶。咁心跳錶咧，其實大家可能會諗，喂，我純粹出去踩下單車啫嘛，咁有冇需要去到咁專業帶條心跳帶啊？或者睇住心跳咧？話俾大家聽啦，香港而家呢啲天氣咧，必須要有。 因為咧，其實 但好多時嘅智能手錶已經有嘅咯。 有啊，其實都可以睇嗰樣嘢嘅喎。 我睇嘅。 係啊，咁點解要強調住心跳咁緊要呢？其實如果大家唔係好慣性去踩單車運動嘅，譬如有幾種運動必須要睇心跳嘅，單車其中一個啦，跑步、馬拉松呢啲。必須要長期監測住自己的心跳嘅，但係加埋香港而家咁酷熱嘅天氣咧，其實個心臟負荷好大嘅。其實有好多時咧喺呢啲運動裏邊，有人會熱衰竭啦，有人唔好彩嘅真係會過身啦。咁其實呢啲情況係咩事呢？就係個心臟完全超過咗負荷，而嗰個人係唔知。咁其實咧，我哋譬如講緊好多年嘅訓練，其實我哋唔戴嗰隻錶，我已經知道自己個心跳，即係憑住自己肉體嘅感受。我已經知道自己的心跳大約是幾多少， 但你運動員你才知道嘛， 係嘛？但係你正常，你話唔係，我純粹是很 hea 住嚟做，耐唔耐玩下，其實你真的不會知道自己原來踩到已經爆曬心跳。何謂爆心跳呢？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啦，隨住年紀大。其實我哋可以承受到嘅最高心跳咧，都會改變嘅。 係嘅。 咁你當然啦，人年紀越大，承受到嘅心跳最高心跳一路會降落嚟嘅。咁如果假設咁講啦，我哋長期處於一個80%至90%嘅一個 training zone 咯，我哋所謂，即係我哋訓練嘅區域。咁咩嘢意思啊？俾少少運動資訊大家，大家如果想去減肥嘅，其實我哋講緊個心跳咧，係講緊踩住喺40至50左右，即係承受到個鬆啊。跟住我哋喺呢一個位裏邊，半個鐘頭以上嘅，慢慢就嗰啲叫做可以減肥嘅一個運動嘅鍛鍊嚟噶啦。咁我哋一路提升嘅時候咧，就會去鍛鍊肌肉啦，鍛鍊個持久度啦。鍛鍊個爆炸力啦，咁通常咧，如果大家係玩嗰種爆炸力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心跳係可以踩到超過咗自己負荷，可能去到81-82% 嘅，但係嗰個係短時間嚟嘅啫。如果長期處於嗰個位置咧，其實對人體有害嘅，所以亦都唔建議。咁我哋講翻個叫合理啲嘅範圍啦，當80-90%即係單車比賽嘅時候嗰種啦，個人一路踩住去，踩到自己係辛苦嘅。聽得到隔離嘅人講嘢，但你已經差唔多個人，你已經係開唔到口，回應唔到人嘅啦。呼吸已經要好留意控制自己呼吸嘅啦。嗰啲其實就已經係去到嗰個位置。咁所以大家可以幻想翻啦。當我哋一日喺單車徑嗰度踩緊嘅時候，見到港隊喺隔離飛過，好開心啦，諗住追佢咯。 唔會啦，追唔到㗎，冇玩啊，嗰啲風。 冇錯，一陣就有氣流會擁緊你架車噶嘛。 真 係 㗎。 但有啲人真係會起勢追喎。咁當啦，或者你。見到朋友經過，我哋想追佢啦，但你一追上去嘅時候，開始發現啦，自己開始個心跳嚟得快啦，突然間好似感覺到自己開口講唔到嘢啦，上氣唔接下氣，其實嗰啲位置咧就已經係你去到起碼80-90%嘅心跳承受到嘅位啦，咁嗰啲情況就開始要小心啦。咁會發生咩嘢嘅呢？如果係一個持續地去推呢一樣嘢，而你冇受開呢個訓練嘅，其實你好快會暈噶咯喎。暈之前咧，其實會發生啲乜嘢咧？其實有幾個徵兆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尤其是而家咁熱嘅時候，更加需要注意啦。你開始會覺得自己聽嘢好似俾人撳咗個 mute 掣咁樣嘅，係啦，開始聽嘅嘢開始朦啊，開始你突然間啲風聲會收細咗嘅。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好危險噶啦嚇，跟住咧開始睇嘢出現朦朧嘅跡象，都係要好注意嘅。 但我經常係眼又朦耳又聾嘅， 咁樣咧就要慢落嚟。通常係咪俾隔離啲人激親嘅時候？咁嗰啲情況咧就要好小心啦，你必須要慢落嚟啦。安全嘅情況底下，自己慢慢上架車去路邊嗰度停低先，唔好再踩住啦，停低企一企。如果假設你一停低部車嘅時候，唔係叫你即刻坐，但你企嘅中途，你發現啦，嗰個狀況冇改善，而且惡化啦， 即係企唔到啦， 係啦，企都企唔到啦， 係 啦，開始離了啦，開始有人著冷氣咁嘅感覺啦。又俾人揿咗 mute 掣，睇嘢又开始蒙，着埋冷气嘅时候， 好惊啫！ 嗰啲情 况 系代表咩咧？你真系晕咯， 冇 错。咁晕啦，咁你就唔好企啦。你开始需要做嘅系咩？自己预防晕嗰个状况啦。咁呢啲唔系做运动噶啦。如果假设你正常生活，譬如上咗年纪，你 feel 到以上嘅状况，可以点样做咧？你先系挨住埲墙。 慢慢向地下安全地坐落去。 嗯、 因为点解呢，如果假设话我哋唔理嘅而真係晕低，你附近冇嘢靠住嘅、嗯、你 唔知撞 一声打落去， 你 好大机会你係撞到附近嘅唔知咩嘢㗎啦。咁、 嗯、 所以呢大家即刻要靠墙，慢慢将自己坐落个墙边挨住喺度嘅。咁、 嗯、 坐坐睇一个情况有冇好转。如果都仲係冇好轉嘅話，就真係暈㗎啦。咁暈嘅時候啦，其實有少少嘢自己可以做嘅，或者揾附近嘅人開始幫自己啦。咁盡量叫人啦，叫唔到嘅時候附近冇人啦，你都要做多一樣嘢，就係咩？瞓喺個地下度，但係揾少少嘢去晾起自己隻腳，晾、 嗯、 高，因為你攤平喺地下㗎啦嘛， 係 啦，你就要晾高大約30多度啦，你。譬如揾個背囊晾住自己啊，揾自己部單車晾住自己隻腳啊，咁樣其實頭先鋭鋭就講咗最重要嘅啦，就係、是、盡快俾自己啲血流翻向一個啱嘅方向，就係、是、我哋個腦。因為咧，我哋暈嘅時候咧，其實個身體機能咧係將點解會暈就係、是、我哋譬如心跳，我哋曬得太緊要嘅時候啦，心跳過濃，佢狂奔我哋嘅血，全身走到好犀利噶啦。有啲血，譬如我哋運動緊嘅時候，佢再會大量地將啲血泵咗落我哋只腳嗰度啊，跑緊步。踩單車最明顯呢一樣嘢嘅，咁 feel 到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將啲血液啱方向咧？唯有一個方法就係攤平，晾高只腳。盡快等啲血翻翻去我哋個腦嗰邊，咁先至可以叫做一個最緊急嘅情況底下嘅一個叫急救啦，俾、自己。咁、總之就係緊嘅樣嘢，就係、遇到異常嘅狀況，感覺到自己身體有啲反應嘅時候，唔好俾自己企喺度，砰一聲搭低去暈，因為嗰個係最危險嘅狀況嚟，傷害最大。咁、正常，譬如老人家上咗年紀都係嘅。咁其實暈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做運動啊嘛。feel 到嗰啲嘢都係一個徵兆，但係要揾少少嘢靠住邊，斜落個地下先至係一個安全嘅姿勢咯。 明白， 係啦， 好， 我哋可以再講下喎。譬如我哋頭先鋭鋭咪講，我哋譬如會唔會為咗避暑，我哋夜晚出車咧？ 係啊。 咁其實香港法例上面有少少要求嘅，咁其實咧就係我哋車頭車尾燈，咁呢個咧或者反光板 一定要 嘅 喎。 係啦，反光板就必須要有㗎啦。 而 夜晚出車嘅時候咧，我哋香港雖然有好多街燈，但係咧都係需要車頭車尾燈嘅，咁呢一個係俾自己嘅安全，因為講緊條路唔係肯定100%平噶嘛，突然間有一個窿嘅時候，你見唔到落咗去可以好危險啦。但係香港法例冇規定，我亦都強烈建議大家做嘅係咩咧？安全帽，這個安全帽咧係我嚟救命嘅嘢嚟嘅，即係大家唔好睇小，喂覺得好似好薄黐黐一個安全帽，其實個作用大唔大啊？咁其實咧。我同大佬自己私底下，我哋之前都見到一單新聞啦，就係、外國有一個叫地獄廚神嘅人，其實佢就係踩單車之後發生咗個意外，咁其實好大件事。佢意外，佢出嚟講嘅時候，佢隻手都仲係震曬嘅，咁佢就落咗地啦，撞車撞單車啫，炒得好大鑊嘅。佢個安全帽係粉碎咗噶啦，咁、安全帽佢自己都講嘅，救翻咗佢一命，但係佢個身都係已經半邊身係瘀黑曬啦。咁、其實單車帽係可以有效力到咩層次啦？其實我哋環法單車賽好多時啲單車手落咗地，斜好遠，而個頭係承受一個撞擊先嘅。咁嗰啲速度係講緊60多、80多，甚至乎有時100都有嘅落緊車嘅時候。咁其實咧，嗰個安全帽係絕對有效喺嗰啲速度裏面、保障到我哋個頭， 救你一命， 受一個好嚴重嘅撞擊。如果冇嗰頂安全帽，其實就可能係個腦震盪啊，已經可以好嚴重問題㗎啦。 所以一定要記住啊，安全為上。多謝曬徐子 豪， 多 謝曬。 12点冇人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点唱咯噃，1872388，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內地同意提高居民到港澳旅遊購物的免稅額度，由5000元人民幣提高至12000元。在入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的政策就保留，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新措施7月1日起率先適用於羅湖、福田、深圳灣、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等6個陸路口岸，並且將會在8月1日在所有口岸實施。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衷心感謝中央嘅殷切關心，新措施有利香港吸引更多旅客來港。在新安排之下，估算每年能够为香港带来额外大约88亿港元至176亿港元的购物消费额。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政府将会加大力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深度对接深圳和大湾区规划，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新質生產力的推進器。李家超接受大公報專訪的時候又說，即將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將會討論推進在創新科技、金融、醫療衛生、跨境交通等領域上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全全面重嚴治黨體系進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的時候強調，必須以黨中央關於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關於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為根本遵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進一步健全全面重嚴治黨體系。習近平指出，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將會長期存在，全面重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全黨必須永保趕考的清醒和堅定，以健全全面重嚴治黨體系為有效途徑，不斷將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前進。他又說，要持續整頓軟弱緩散的基層黨組織，改進黨員管理機制，完善從嚴管理監督幹部機制，健全政風縮紀常態化機制，完善一體推進不敢負、不能負、不想負工作機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5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47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5点，系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1升八仙，腾讯控股374蚊跌4毫，美团112.1跌1.6，中移动77.05升2.05，阿里巴巴71蚊跌5.5毫，中海油22.5升7.5毫，恒生中国企业64.5升3毫，老铺黄金系新上市报66.1。建设银行5.79升7仙，小米集团16.5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61.13，瑞士法郎0.9，加元1.373，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654点，升313点。港金报216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98美元，卖出23.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的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是队中的开心果，亦是男主角近视村的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有个朋友咧代读嘅，叫阿 Sam， 佢喺点唱俾自己，因为咧7月1日生日嘅， 哇、wow, ！放假喎，就 冇错啦，希望各位主持人俾小弟生日祝福， 好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啊！好啦，电话里边另外有系 Vivian 家 姐 喂 Vivian， 你好。 喂，你好啊， 马小强、约约同埋 张张， 唔记得咗添， 唔紧要， 梁继章、 梁继章 系啦，点啊 ？Vivian 家姐热到唔记得人啊， 系啊，真系好热啊，30几度 啊，系啊， 有冇开冷气啊？ 我要入房咯，你听冇冷气啊？ 房先有系咪？ 系咗，先生话悭钱啊，要净系得两个人就入房咯，只狗未见到开冷气，有就走入房咯，两 我都会噶，都会捉埋我只猫入去噶， 系啊，佢自己识噶， 系啊，自己识入嚟噶， 打开门自己识推门嘅。 啲猫猫狗狗可能比我哋更加热啊！嗰日如果你听多听 Eric 讲，因为佢哋啲毛又长啦，厚啦， 系啱啱同佢飞咗发咯，有两只啊，一只就唔入嚟喺个厅嗰度， 哦， 吹风扇 系咪啊？ 都要留意佢哋 剪剪咩发型啊？ 他不是屎垃圾发型，因为他是 Nickname Terry 嘛。 屎垃圾发型 ,OK, 是。 Nickname Terry 一种啊,Terry 一种。另一只就好嗲咯，一岁几咯，那只出面那只14岁咯。7月9日生日了，我要点埋给他 听。好啊。 我弟弟就7月2日生日。 好。 弟 弟叫什么名字 ?Angel。 Angel 啊。 是那他7月就翻新工啊，之前就。公司冇得做咁样， 唔紧要啦， 新工新希望， 一条 新发展 咪系咯。 希望顺顺利利咧， 一定啦， 一定顺利。 好，加油加油， 保祝我细佬个仔6月1日生日。 好， 几多岁啊？ 7岁， 好得意。 7岁嘅咩名啊，仔？ 7岁，叫做亨亨， 亨亨 名叫伊凡。 伊凡 ，OK，亨亨伊凡， 仲有小一未啊？ 读嘅喺珠海嗰度咁啊，佢哋喺珠海住咯，细佬同阿 丽， 知道知道， 仔仔 好啊， 弟弟 同阿仔，佢个仔，咁同埋咧，陈太啊，多谢阿陈太补咗佢6月15日生日， 边个陈太？我哋嘅陈太， 陈太系我妈嘅邻居咯，好好啊，成日帮我。 有咩好啊？ 去探我媽媽，之前跌親， 哎呀， 而家去咗護老院，咁又幫手咯。 好好 啊，呢啲 真係鄰居真 好鄰居， 謝係我媽。 好啊， 好，非常之好。 媽咪好翻曬啦，係咪？ 未啊，咁佢14日喺護老院出去，跟住就接翻去翻屋企咯。只腳都係唔行得，其他好精神，只腳唔得啦。 慢慢啦，俾佢飲 茶啦。 係啊， 係啊， 個輪椅咁車，係啊，真係好曬。 要啊，要啊，要啊， 要 啊， 係啊，翻上我中意飲茶。 要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啊！ 氹下佢開心。 係啊， 好嘛， 好冇，仲有冇？就係咁啦，係咪？ 同埋補足陳太係啦，仲有我 陳太講咗啦，有冇邊個啊？ 佢問啊問啊，佢又有嘢講。 等人講。 18日啊，即係6月之星啊，仲有我睇咗香港電台嗰個啊，嗰日去 十大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攞咗飛啊，幾好喎、 啊！開心咯， 因為有兩個去舞，有兩個歌星舞咯，阿嚴明熙同埋阿軒工地啊， 唔、緊要， 緣 分嚟嘅、啊，將來有機會一定會有嚇、 啊啊， 好唔好啊？多謝曬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今宵多珍重，送埋俾听紧嘅朋友们，希望呢个愉呢、这个周末都系愉快，留意天气都系比较热嘅。陈百强嘅呢首歌送俾所有朋友。 看残红面貌，烟花底初度风尘，任谁头泪涌，只制幸月朦胧，愁绪何自空。 45分的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晏昼的风骚快活人，我们有 Danny 陈百强。 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 非常经典，非常正的这首歌叫《今宵多珍重》，电话里面有喂， 喂你好， 谭太， 谭太 你好啊， 你好啊，谭太， 点啊？ 你哋三个都好好啊， 你好啊， 几好 啊， 系再好啲， 你哋好叻啊，个个都 唔错噶，都，但系再叻啲， 哎呀，唔够叻， 你哋唔系叻，你系超叻。 点解啊？ 咁你想我点答你？ 系啊，答题又好似好浮夸咁样。 点解咧？点解啊？ 你讲， 你对答又叻啦，讲嘢又叻啦，又好好听啦。 你仲叻啦，你识拣呢个节目听。 唔系，因为我细个咧，屋企咧，好迟先有电视机，所以咧， 听收音机为主系咪啊？ 咩啊？ 听收音机为主，所以系咪啊？ 系啦。所以有一次咧，阿马小强哥哥咧话咧咩咩九点钟之后咩英国伦敦 系啊系啊，你记唔记得首音乐啊？得得得得得得啊！ 系啊，嗰时得五岁嘅啫，我都记得啊。 你嗰首音乐系咪咁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佢都知啦， 我记得，我隐约记得。 系啊，呢个音乐我家姐好怕听嘅，但我哋好中意整蛊佢。 点解咧？ 佢唔中意嗰啲音乐， 佢唔中意啊嘛。 但系好论尽， 好论尽。 我搵唔到个音乐。 其实搵，你只要知个歌名就得噶。不过我哋 唔知， 问题我哋唔知个名。 你有冇印 象？我印象中有。 我有印象。 每晚都播噶嘛？ 系啊，好少。 九点钟系好准时咁噶啦。 系啊。你唔信 ？OK， 明白。就系你嘅回忆啦，系咪啊，谭太？Okay. 我成日听你哋节目都讲翻以前啲嘢，好有回忆咯。 啊，梗系啦，共同嘅回忆啊嘛，呢啲。 但我哋都要向前望。 但你今日 要讲以前嘅嘢，都要讲而家嘅嘢。 今日就系为咗阿仔仔，系咪？ 仔仔点啊？ 吓？ 好彩咯！我仔今年二月考到入航空公司嘅。正式在航空公司做飞机师咯。 哇，恭喜你，不是好彩的，都是要叻仔 的。有没有买风衣给他？飞机师的风衣。 张学友啊， 飞机师的风衣。 哇，你他下次回工你跟着他后面嘛。 啊，谭太，谭太， 拖着个夹。 我想问你呢，其实仔仔呢是不是很小个已经想做飞机师？即是可能这个儿时的愿望来定是后来才想。 这个是我的儿时愿望。 你的儿时愿望，你对他的期望，可不可以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做空姐啊？ 一定啦。 我梗系有啦， 结果呢 梗系冇啦， 做咗谭太咯，结果做咗谭太， 开餐馆咯， 你开餐馆啊，系、 哎、 啊， 咁所以开餐馆，所以咪有得个钱可以俾个仔， 系咯，几好啊，咁、你个仔又可以，系 啊，可以实现到你嘅梦想， 去澳洲学啊。 唔係喺美國學， 哇！犀利犀利， 咁啊， 好開心， 安樂安樂啲咯。 咁你咪仲叻， 係啦，好啊，有個仔 超級叻。 你同班太太講嘢嘅時候，哇！我仔啊，乜啦，幾威？ 千祈唔好咁啊！ 哎呀，你咁樣我睇唔起你， 唔生啊！呢啲又變咗。 我啲 friend 啲細路，一係就律師，一係就醫生，好多個醫生㗎。 唔緊要啦，職業無分貴賤係咪？大家都開心心。最紧要系咪？ 希望我仔每一日都平安嘅一日。 咁仔叫咩名啊？谭太，你讲咁耐冇讲。 哦，我个仔叫 Dixon。 Dixon， 恭喜啊 ，Dixon 啊 ！Congratulations， Dixon。 恭喜恭喜。 系好啊，非常好啊。 嗯，好。 咁啊就你有乜有点唱歌曲个嗬？今日又话 系啊。我首先我希望我儿生女七月十一号生日快乐。 嗯。 我家姐七月二十三号生日健康快乐。 嗯， 我希望你哋每一个人喺我心目中都系二百分嘅。 嗯， 多谢你哋每一次每一成从星期一至五都做一个好好听嘅节目。 嗯， 多谢 多谢辛 苦。我觉得我仲争少少未够好。 有啲咩唔好啊？ 你知噶。你知嘅喎， 你咁叻，再谂啦你。 系佢已经好好噶啦，真系。 多谢谭太， 大家都好努力， 继续支持我哋，好唔好？每天陪住你。 一定，我希望你哋千载不变， 一定会胜你贵赢。I love you， 拜拜谭太， 拜拜， 拜拜， 多谢。嗱，讲到话飞机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咧，都系喺飞机场嗰出现嘅。咁今日有一个代读咧，非常之有意思嘅吓，系袁生啊，佢专登打电话嚟咧，就讲话想点俾机场工作人员啊，特别系机底工作员工， 好热啊， 冇错，佢就话咧呢一排嘅天气实在系太过酷热啦，所以要记住啊吓，就饮多啲水啊，同埋嘅就系唔好太过辛苦，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准备起飞。 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变？尤其过去幼年，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今暖，心中只 城，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算。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有好的心不算，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嘅手千载不变啊！好啦，仲有六分钟到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我哋有位肥猫， 肥猫 ，Fat Cat。Hello， 早晨你好， 你好， 点啊？ 你好啊，大家热唔热啊？你 日日有听你，唔系，首先咧，多谢出边嗰个肥猫， 肥猫 靓妈， 佢唔系肥猫，佢系靓妈。 你 系 好嘢，哥都叫佢肥妈，好嘢。 佢唔肥啊， 我肥猫，佢靓妈， 系靓妈，系啦。 我報告翻， 小強真係 上次咪話去爬龍舟嘅， 係 啊， 點啊？ 跟住祝節，哎咪講咪講龍舟字啊，唔好意思，啊、我要祝嗰啲生日先啦，啱唔記得咗？ 好 啊， 六月十八號過咗啦，不過係阿子生日，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呢、這個後生仔真係心地好好啊，創辦呢個會俾我哋玩好多嘢，係、 哎、好啊。 咁第二個生日就係聽日，明天就我哋嘅。赵丽玲姑娘明天生日，佢是我哋导师教我哋煮饭仔嘅。 好， 就祝佢哋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系，咁啊，讲翻报告翻上次话，去爬龙舟啦。上个礼拜去咗东莞爬龙舟。 哇，哇 正啊！ 三日两夜，仲要见到明星喎。 热唔热啊？ 哇，超热啊！晒到好似 有冇食道教粽啊？ 包粽。 道教嘅粽啊，佢有個地方叫道教嗰啲粽好出名嘅。 冇啊，我哋去咗麻涌噶嘛。 哦 ，OK， 好冇玩啊！ 嚇，好好玩啊！晚上啊有音樂節咯，好似 哇哇哇， 開心啊！ 音樂節我好中意， 有好多俄羅斯人、泰國人啊。 哇，好好啊！ 同埋講爬龍舟咧，嗰日超辛苦咯，因為足足爬咗四場。同埋好晒，都晒到窿咯。 系啊，而家爬龙舟，我谂嗰个热度啊，太阳都几辛苦。 有冇赢大奖？ 系咯，有冇攞奖啊？ 赢咗自己咯。 嗯，即系比以前纪录系好噶啦，即系好咗噶啦纪录。 全部佢哋全部都系嗰啲国家队啊，嗰啲咩港队啊，好多好多人嗰啲大只啊。咁佢哋邀请我哋去睇下，开心下，一齐爬龙舟。我觉得好开心噶啦，已经冇谂住赢，赢到自己已经好叻噶啦。我哋 今年 咧 夹 埋咧，千岁千千岁噶啦。 系啊，好啊，咁啊谂法啱啊。 系啊， 好啊， 系啊，同埋我未出过去大陆，去大陆咧，原来好好玩，十分之好玩， 多啲去玩下咯。 系啊，超正噶，同埋个龙舟嗰日咧，好多嗰啲电视台啊。 中央電視台都有訪問我哋呢班視障朋友啦。咁我覺得值得，好值得驕傲咯。雖然我哋視障同埋我哋老咗，但係我哋都努力去做我哋以前未做嘅嘢，原來我哋做得到咯，唔係話老咗乜都做唔到咯。原來我哋仲可以爬龍舟，可以跑步啦。只要你係要踏出一步去做咧，肯定會做得到咯。 講得好， 係啊， 你叻過我啊！ 謝我哋嘅我。要多謝我哋嘅龍舟教練容華啦，佢都幾勞氣，佢對我哋 好勞氣。 睇啦，我成日都話我哋七老八十啦，教練，我哋估唔到咁前嘅咋，分分鐘一啪一聲就玩完嘅啦，教練。 不過你都好叻嘅，諗住爬足三日喎，係 啊， 都叻啦。 聽到你講， 一個個一趴低就啪一聲，你係咪想見到我哋啪一聲就玩完啦？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 教練， 教練， 唔怪之佢勞氣啦。 呢啲説話你都講得出嘅。 好啦，咁啊，总之希望咧你又开心心啊，继续好嘛吓， 系，多谢，多谢我哋啲义工啊， 好啊， 好， 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健康健康， 身体健康， 多 谢，好，多谢支持啊， 拜 拜，拜拜， 好啦，时间差唔多去到晏昼一点钟，今日嘅节目多谢大家支持，希望呢个周末玩得开心啲。愉快，留意天气都比较热啊，酷热天气今日升到33度气温。星期一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法人再见大家。 你哋放假喎、 啊， 嗯，系啊， 我哋继续 翻，我哋继续翻嚟啊， 好， 拜拜。 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此事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阵。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时间去到晏昼1点钟。